全才可以取消隔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网志说，会为一些访客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不过在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私人包间和他人共膳，进入一些需要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等。他说峰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按部就班进行，由于反应踊跃，峰会将会延长一日至下月三号。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向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99点，升4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7点，升4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9.07，瑞士法郎1.001，加元1.371，人民币7.263。英镑兑美元1.128，欧元兑美元0.987，澳元兑美元0.63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55美元，卖出1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出边23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6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啊今日朝头早都已经喺度，即系代表出边咧啲风啊都大啊吓，咁啊小心吹，吹乱头发都唔好啦。咁啊朝头早可能靓靓仔仔咁啊出去见人噶嘛，如果吹乱咗吓，弊家伙啦吓，所以留意住啦吓。咁啊特别咧系一啲吓，譬如要出海嘅朋友啊，咁啊要工作嘅，有啲朋友都喺海上面工作，都要留意住啲强烈季候风信号。直播室入边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有白泉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几多号啊？2022年嘅10月25号，今天咧系星期二嘅早上，农历系10月初一喎。哇，咁快啊！农历同新历都已经去到十月份啦，时间真系飞逝得相当之快，所以把握光阴。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人咧都会选择一啲嘅路咧，系咩路呢？就是、跟住 follow。如果你是YouTuber 啊，網上 QL 有多 follower 咁啊，梗係好啦。但是呢，其實原來大部分嘅人你都發覺，佢哋都中意咧就係、是、跟隨人哋嘅，跟隨人哋，就冇一個自己開闢新路向嘅勇氣。所以有啲咧就譬如藝術大師又好，或者啲前瞻性嘅人，佢哋就會覺得咧啊，多人 follow 咧係因為我有前瞻性，我冇興趣 follow 人嘅。啊！我咧中意開創一條新嘅方向。好啦，咁但系咧，大部分人其實咧都係一啲追隨者嚟嘅。咁如果你問我，喂，追隨者係咪錯啊？追隨者原來唔係錯嘅喎，我亦從來唔會覺得追隨者係有問題。我自己老實講啦，有陣時跟咧都係好開心嘅，唔一定下自己 create 出嚟創造出嚟。好啦，咁但係又唔可以完全跟曬嘅，其實好簡單。跟下跟下，又加少少自己入去；跟下跟下，又加多少少自己入去。就系咁咧，就造就咗自己一个别树一格嘅风格。所以咧，有阵时可以同多啲人去到咧，就系倾谈，多啲认识，然后咧就取国家之大成，然后咧就造就一个更加完美嘅自己。所以你话，其实人咧要成功或者做得好，唔一定讲成功，做得好咧。又冇大家想象之中咁困难嘅，只要咧放开自己嘅怀抱同心扉嘅话咧，咁啊一定得噶啦。 你众人会趣味，别流泪，洒雪更不厌。 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吉度嘅水平。李克勤一首歌曲《红日》，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啊，揭揭报纸啊，都会见到有几多啊一啲香港嘅体育盛事，哎呀，都会进行咯噃，啊，将会喺11月4日至6日咧就上演啦吓，咁啊大型嘅体育活动委员会啦，咁啊之前嘅时间咧就公布咗啦，表示已经向活动咧颁授 M 品牌认可，成为咧就今次咧啊今年啊首个颁授 M 品牌嘅大型国际体育活动，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啊吓。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就是今年第一个就是颁授 M 品牌的大型国际活动，他相信就是七人榄球赛和其他 M 品牌活动都是一样，能够就为香港就增添资彩以及就活力，可以就帮忙吸引更加多的游客来到香港，他们即都期待期望3日的活动可以吸引大量的球迷到场支持和观赏比赛，最重要就是今次是可以有力量就是告诉全世界听，香港咧，其實喺咁嚴峻嘅一個疫情底下，仍然咧係能夠啊籌辦大型嘅體育活動啊！啊，過往 M 品牌活動咧都係一啲本港嘅大型盛事，咁啊包括咧就例如係世界女排聯賽啊、香港站啊、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啊、維港泳、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馬術大師賽，仲有咧就係國家杯場地單車賽。仲有例如係譬如龍舟賽啊、壁球公開賽、馬拉松網球公開賽，同埋七人欖球賽啦，仲有添冰聯世界巡迴賽。大家都明白嘅，咁因為疫情關係啦，咁所以有唔少仍然處於咧就停辦或者咧就係改期噶。講翻呢個 M 品牌制度，其實喺2004年咧就已經設立噶啦，咁希望咧就協助本地體育總會啊，舉辦更加多大型嘅國際體育運動。咁啊，各类嘅叫做符合审批准则嘅体育活动会咧，就系获得委员会颁授嘅 M for Mother M 品牌认可。部分活动嘅主办机构更加咧就会获得咧就系拨款添嘅。所以咧有更加多呢一类型嘅叫 M 品牌嘅大型体育盛事嘅话咧，咁啊希望可以令到香港嗰个嘅国际名啊，喺呢个国际大都会嘅名列上边咧，又可以越做越好啊！ 停一秒钟好吗？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佢话得一句咁多，为我真真是气。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骤雨未过就快掠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孖紧系女人，再狂饮就会呕。行行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 简单啊，谁来同情我梦？ 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諗過要死，我知 I'll be ok， 營養瀑布灌入我個大腦，再繼續撐住我，但我實際上虛不受補，參透大師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風水師幫我醫不動詞，朋友似分到機大過對住我分話，再談因果收咗線都解決 WhatsApp， 你嚟跟住我走 yeah， 我為真我的夠太雲管就快嘔，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back， 醫返好先再 sick， 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ack、huh？ 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以罐頭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莫自负自卑，莫自欺，做自己。 陈叔，第一首歌叫《罐头汤》啊，出边23度嘅气温啊，强烈季风信号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啊、罐头汤歌名都几得意啊，可以一系列罐头刀啊，罐头 X 啊，同罐头有关嗰啲咧。生锈罐头啊，其实又可以出歌，我讲笑啫。好啦，咁啊睇翻我哋今日生活博士。成日都話咧，梳打粉啊威力非常之強大，因為洗好多做清潔上面嘅用途咧，都可以用得到梳打粉嘅、哦，省廁所、洗浴缸啊，甚至乎玻璃都可以用上梳打粉。但係有幾種嘅叫做廚房嘅工具，其實就唔適合用梳打粉。用咗嘅話咧，就嗰啲器皿就好快脆咧，就會 game over 啊。好啦，第一樣就係陶瓷爐啦。梳打粉清洁其实很容易刮伤表面的，或者出现一些叫做白色的薄膜在这里。正确清洁方法其实很简单，用温暖的水加上柠檬或者白醋，然后就用干布抹干它就可以了。其实比用梳打粉这个方法更加方便。好，然后另外一个了，就是铝质，铝质的锅。如果用梳打粉清洁嘅话，就会变色或者咧出现黑色嘅叫做氢氧化铝，成为咗咧就黑色嘅污垢。正确嘅方法咧，用普通嘅洗洁精啦，或者你中意嘅柠檬同埋白醋，清洁一啲特别顽固嘅污渍，其实都已经搞掂。啊，仲有嗰啲镀金嘅餐具，如果用梳打粉清洁嘅话咧，你会发觉一清洁嗰啲嘅镀金餐具咧，都好快脆 game over， 因为咧嗰啲叫镀层咧就会磨损，好似花晒咁样啊。正確的清潔方法就是用稀釋的洗潔精加上水，其實就已經可以就散到它立立令了。還有大理石和一些雲石面，如果用梳打粉原來都一樣會磨損和失去光澤的。其實大理石有專用的清潔劑的，記住千萬不要用熱水，熱得多的話大理石會裂的，用普通的水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啦。加啲清潔劑啊，或者你用翻一啲大理石嘅專門清潔劑，其實都得嘅。如果梳打粉去到用嚟清潔一啲叫做木製嘅餐具，咁又得唔得咧？咁樣木製嘅餐具咧，如果你用梳打粉清潔咧，其實嗰個表面都幾容易咧去到磨損，磨損咗之後咧，除咗失去咗光澤，佢更加容易咧就會形成咗就係、是。一磨损木嗰啲咧就会积存咗啲污垢喺度，即系嗰啲残渣啊、细菌啊，就会喺嗰啲好微细你睇唔到嗰啲窿嗰度咧，就会匿埋。 咁啊弊家伙啦，匿埋咗之后咧，咁变咗含菌量就随时咧就好容易就会超标。正确嘅方法咧都系好简单嘅啫，可以咧就系用清洁剂、洗洁精啊咁样加清水，以海绵咧咁啊湿咗咁样就普通咁清洗。其实咧呢个方法就已经系好好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梳打粉仲有好多嘅好处嘅，你讲咗梳打粉好似好衰咁样，唔系。梳打粉本身亦都係有好多嘅好處可以用嘅，下次又同大家講下啦嚇。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呢首歌曲啊，呢个唔系叫胜利，呢只叫重口味 ，Studio Version 啊 ，Eric Cox 加上 Sis。二十三度嘅气温，听听六点半钟之后嘅新闻简报，翻嚟会有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稳经济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三季度经济持续恢复，明显好过二季度。要发挥中央同地方两个积极性，紧找时间窗口，推动经济进一步回稳向上。深入落实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障交通物流畅通同能源稳定供应，共同努力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合理增长，力争更好结果。会议指出，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部门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清廉行政，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确准职守，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缅甸北部一场音乐会举行期间遭到空袭，据报至少50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事发星期日晚，音乐会是与缅甸军方有冲突的黑音独立军举办。目击者说，飞机在音乐会上空投下三枚炸弹，引发大爆炸。事前并没有任何的警告，军方阻止医护人员将伤者转到附近地区的医院。联合国驻缅甸代表对袭击事件深感关切，强调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过度并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澳洲、英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缅甸外交使团负责人亦都表示，袭击凸显军政府对危机和不稳定的责任，以及他无视保护平民的义务。缅甸军政府暂时未有回应。法国12岁女童被杀害并藏尸行李箱的案件，遇害女童洛拉的葬礼在北部一间教堂举行，包括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在内的几百人出席。案发在今个月14号，洛拉在巴黎放学后失踪，尸体同日晚上被发现收埋在一个行李箱里面。验尸报告显示她是窒息致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后，拘捕一个24岁阿尔及利亚的女人，她是非法移民，有精神病史，被控谋杀、性侵犯和实施酷刑行为。总统马克龙早前形容案件是极端邪恶行为，并会见女童的父母。由于疑犯是非法移民，事件触发极右政党要求政府收紧移民政策，洛拉的家人曾经呼吁搁置政治纠纷。中文大学推出新校徽一星期，事件有新发展。校方的官方网站和社交专页重新采用旧校徽作为头像。中大校董会今日会讨论有关校徽事宜。本身是中大校董和校友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希望校方向校董会解释更改校徽的原因，又说今次事件反映校方闭门造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 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现职见习生机电的黄威祥最初竟然怀疑这个计划。 诶，学费 degree 啊，或者读 high dip 啊，点都好， 学费都要啦。 开始有啲怀疑人生。 想知威祥点样由怀疑人生嘅后生仔变成可靠嘅超新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见证展翅之路。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先，好，朝早嘅六点三十七分嚟嘅，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二十三度，相对湿度60%，强烈嘅风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翻到嚟六点三十七分啊，晨光第一线，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今日朝头早咧，又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啲强烈季候风信号一生效咧，加上啲天气又冻冻地咧，我都又要讲呢句。我发觉呢间直播室咧都真系几冻，朝头早嘅时候 系先 系啊，呢间 干冻啊，定还是 干 冻先？ 干冻 哦， 阴冻咧就朝头早应该唔会嘅。 哦，咁啊冇嘢啦， 冇嘢。 干冻着多件衫， 着多件衫，饮多啖暖水咯要。 阴冻咧。唔好谂咁多， 系啊， 就冇事噶啦， 走啦，阴冻走。 诶、欸，你讲呢句就啱啦， 啊， 走啦， 吓、啊，走啦， 有啲咩大声嗌，走啦， 走啦，系啊。 唔系，我想问你借嘢啊，今朝 借嘢，借咩啊？ 系啊，诶，你诶，啲细路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咁、啊、你有冇话佢哋诶手多勾选面啊？跟住就车嗰啲细细啲嘅布袋包住佢手指，等佢唔好再搲损块。 哦，而家你唔使车噶啦，而家有得买噶啦嗰啲袋。 诶，你有冇啊？有冇啊？诶、 细路仔细个嘅时候真系有噶，同埋最主要就系而家冇啦，一个三岁，一个七岁。 唔系，我谂住你会冇抌啊嘛。 冇，应该劈咗咯。同埋而家冇用噶啦，嗰啲咁大个嗰啲咧，你笠住只手咧，佢会自己除咗佢噶。 咁你可以戴落手指度噶嘛？ 佢哋都会除噶。 因为点解咧？我琴日即系前日手多啊，我真系拗损咗自己块面啊！ 吓，唔系啊嘛？ 系啊，拗下拗下，哎呀，突然间飙到一下痛啊，跟住照一照镜流血啊，块面 吓， 拗损咗啊！ 做咩？做咩咁细路仔啊？突然之间， 系咯，唔系你借下，你睇下有冇啊嘛？ 哎呀，冇啊！但我可以为你做一个五花大绑都 OK 嘅，可以试下。 咪绑住个人定净系绑住只手先？ 绑住个人， 因为绑住， 因为 勾损块面，所以绑住个人咁样。 系啊，我哋杀一儆百咁嘅心态嘛，我哋。 哦，都好嘅，都好嘅。 唔 系今日好快讲一样嘢啫。 吓， 咁咧就话说咧，郑伊健早排佢有一个嘅叫做咩格言，咁令到好多人讨论嘅，就系话佢一年只系做一件事啊嘛。 吓。 之前咪有啲報道話，一年只係做一件事，跟住大把人喺度講啦，就話：哎呀，點解佢咁懶啊？一年只係做一件事。咁但另一邊雙咧，啲人就話：哇，呢個簡直係人生大贏家。 係啊，我係後者，我覺得真係人生大贏家。 係啦，咁就即係當然咧，大家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論點啦。咁伊健就話啦，佢近呢幾年咧，大部分時間都係打機，冇做其他嘢。咁佢一年咧只系做一件事，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好多人话喂，咁净系挂住打机边度得噶咁样？咁如果佢唔系挂住打机，可以拍到好多部戏， 咁點解佢會選擇一年只係做一件事呢？咁即係呢一個好好有趣嘅一個題目。咁如果我哋讀書嘅時候成日都話你人要專心做一樣嘢啊嘛， 嗯， 咁又得嘅喎。咁如果譬如話，咁阿伊健已經有咗佢自己嘅經濟基礎， 嗯， 咁去到一定嘅時間，佢覺得哦，我唔想再去咁勞碌地工作， 嗯， 我其他時間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嚇，咁佢中意做嘅係打機， 嚇， 咁啲人就話點解你會掛住打機唔做嘢？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即係點解要咁樣覺得佢有問題？我都係同你一樣， 嗯， 我覺得佢完全冇問題。 係咯，佢有本錢，佢人生係放喺打機嗰度，佢 OK 噶， 真係開心喎，啊，真係覺得。 但係如果佢話佢唔係打機，佢話我一年只係做一件事，其他時間我去旅行， 啊， 我又覺得冇嘢， 啊。又或者話其他時候我去做義工咁樣，又冇嘢。 義工，但義工可能要做好多件事啊，咁旅行，我不斷去旅行，都係做一件事啊。咁你又會覺得佢冇嘢嘅喎，咁即係點解大家會覺得佢打機會有問題咧？嗱，如果你話一個年青人，我咩都唔做，我就係掛住打機，你又會覺得佢有問題。 嗯， 咁究竟係一年只係做一件事呢樣嘢有問題啊，還是係打機有問題咧？ 嗯，似乎係打機有問題，大家個 concept 去咗。 咁又係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咁其實佢又係嗰樣嘢。咁如果我覺得打機係有問題，咁而家打機已經變成一種運動㗎啦。 係啊。 咁又有啲咩問題呢？其實應該冇問題㗎。 因為依件呢打嗰啲機呢唔係運動嗰隻。佢打嗰啲係只有無窮無盡打落去，但係冇回報可能。 咁又衍生第二個問題啦，你咁講。咁何谓打机呢？即係如果係运动，即係 电竞嗰啲 打去电竞嗰度就冇问题，因为佢係变成一种事业啦，咁就冇问题。咁如果我纯粹我真係好鍾意攞住部嗰啲細路仔嗰啲机出嚟打， 嗯， 我好鍾意打喎，咁係咪一个问题呢？ 嗯， 即係呢个我成日拗爆头。咁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嘅生活模式㗎嘛。 係啊，生命係佢㗎嘛，係咪？ 係啊，佢已经即係喺佢之前嘅工作里边，可能佢已经好努力搵到自己想过嘅生活嘅一个基础。 嗯。 咁其实做咩都得㗎嘛。 係啊。 咁点解会讲到有问题呢？我写就係。 因为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啊。 係啦。呢、這个就系我觉得系个精髓。其实每一个人去到最后，自己想做咩呢？就系我做我自己想做嘅嘢， 系啦， 而无忧无虑咯。 哎呀，真系好，我谂起都开心啊！无忧无虑呢四个字， 但系系咯，但系即系可能你即系呢句就系吃不到的葡萄啊。 嗯， 咁我冇办法做到，可能系两样嘢，我冇办法做到经济上嘅一种自由。 嗯。 吃不到的葡萄，又或者最重要是我没办法生活得无忧无虑。 嗯， 一想想其实有很多人呢，他可能生活已经很富足， 嗯， 甚至乎吃几世吃不完。 嗯， 但是他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但他不快乐。 是啦，有忧虑。这个就是很，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嗯，他有问题，啊， 是 因为他做了一些我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 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会想讲一句，如果见到啲人咧，佢哋冇乜经济嘅压力，但系仍然唔快乐嘅话，都会话，嗯，不如我帮你分担下经济嗰方面，然后大家寻找快乐。 诶、哎，但系咧呢个又系翻即系我成日都讲嗰句，我又成日话咧，我做埋呢一两年我退休啦，唔做啦咁样。咁人哋话，诶，你系咪揾够啊？我话我未揾够噶，但系我觉得够咪得咯。但是你没有稳够的。 是啊。 只是你觉得够不够的。 是啊。因为自己都已经，啊，我足够了。那就不要理咯。再有更加大的诱惑在前面，做不完的。这个世界的工作是一定做不完，钱是稳不晒的。 是啊。是啊，所以不要成日说稳够了没。哪有稳够的。是 啊。 这个世界这么多钱，你没可能稳得够。只是你觉得够不够的嘛。但是当你拥有得满足的时候，做自己想做嘅嘢，其实有咩问题咯？我真系觉得 系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啊，如果大家系好有经济能力但唔快乐，我哋愿意分担。 如果有人你，但系如果有人你个仔同你讲，阿爸，我一年只系想一系咁打机，

一首歌嚟自卫兰嘅《我的视觉》。 用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觉。 时间几咁快，已经嚟到早上嘅6:51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知道咧，日日咧食蔬菜咧都系必须噶啦。咁但系咧，有冇话咧，其实蔬菜一定系健康呢一个讲法系正确嘅咧？ 咁要其实睇下点样食啲蔬菜咯。即系譬如而家都有好多人讲话啲蔬菜咧就唔好再翻热啦。咁就。即係帶飯翻去公司食嗰啲咧，好多時而家就係得肉同菜，唔係得肉同飯，咁就冇咗菜啦。就因為話傳聞啲菜咧再翻熱咧就唔好啦，會致癌啦咁。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傳聞有講話菜有佢嘅唔好處啦。咁但係其實講咗呢個先啦。咁如果啲菜咧唔係特別用多油去煮嘅話，咁亦都如果係即係可能少油翻蒸或者係少油。再去翻叮嘅话咧，其实都安全嘅，系啦，就唔使惊话会可能致癌咯。因为我哋话菜致癌就因为佢用好多油去炒，去高温煮啦。之外，亦都可能系因为佢个菜好油，而喺翻叮嘅过程中窿啦，咁就会导致到真系话增加癌症机会啦。咁所以呢个要注意翻啦。咁另外，如果啲菜系食嘅菜用好多油去煮嘅，或者甚至乎打火。锅时咧，摆落个麻辣火锅度嘅个汤底去淥嘅话，咁呢个其实都唔应该食得太多啦，因为菜入面有纤维啦，咁就会吸咗好多油，咁而我哋又摆咗落肚食嘅话，到阵时就到我哋抢吸嗰啲菜嘅油，咁吸得多都唔系一个健康嘅事，咁所以要注意翻咯。呢两个点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嘅，系啦。系啦，第三点就系咧，有好多人认为就食多啲菜好嘅。咁我曾经咧都有听过人一餐食三斤嘅菜啦，咁或者有啲人咧就一日食五六碗嘅菜啦，咁。聽落去其實好大量嘅，係啦，咁呢啲有咩唔好呢？咁就係因為咧，其實菜有纖維，食得太多嘅話咧，咁可以咧，其實都係造成便秘啊，因為咧飲水又未必足夠啦，咁而啲纖維又愛嚟形成嗰個嘅糞便，咁個糞便咧又唔夠水分，就會變得好硬，咁而變得乾硬嘅話，其實屙出嚟都有個困難，就會導致到有便秘嘅情況咯，咁所以就都要注意。翻唔系菜系可以食得太多，讲埋第四点先。第四点咧就系太高纤维嘅话，其实都有机会影响咗，譬如铁质啊、钙质嘅吸收。咁所以咧食菜系要食多，但系就唔好过多啦。 咁系咪都系按照翻咧食物金字塔嘅嗰个比例去食蔬菜呢？ 咁其实我哋都系建议嘅，咁但系你话我都想食多少少得唔得呢？咁都可以嘅，咁介乎啦，咁其实就我哋讲话最好就晏昼又一碗菜，夜晚又一碗菜啦，咁但系你话要碗松啲呀得唔得嘅呢？都可以嘅，每一餐每碗松啲嘅菜。咁另外我哋亦都即系其实纤维都唔系淨係投放喺嗰个嘅蔬菜去睇嘅，咁我哋食嘅水果啦，咁亦都我哋食嘅五谷呀嗰啲都可以是有丰富的纤维素而去达成一个高纤的饮食的，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应该是要着重菜，但是就不要过分去变咗菜食有咁多得咁多就最好啦咁咯。 一般咧我哋就知道咧菜有纤维啦，其实咧菜里边咧有冇话咧有啲可能都对健康唔系真系我哋谂得咁有益处嘅咧？ 会有好多菜其实入面嘅营养都有分别嘅，咁特别有啲菜蔬就水分多过纤维噶，营养亦都冇咁即系充足啦。咁就好似譬如一啲水分充沛嘅就系一啲嘅青瓜啊、生菜啊呢啲，咁就会系比较嗰个嘅。如果睇佢集中嘅，譬如维他命 C 啊、铁质啊呢啲咧，佢会系略。为逊色啲嘅，咁亦都纤维亦都略为逊色啲嘅，佢主要真系水分咯。咁而 即是我哋大多数话，如果营养集中最好嘅就系一啲深绿色嘅蔬菜，咁就会纤维高啦，咁维他命 C 啊、铁啊、钙质啊呢啲都会比较充裕，亦都钾质都系亦都好高噶。咁钾质即系早前都有讲过，其实咧就是、对控制血压都系好事嚟嘅。咁所以唔同蔬菜都有唔同嘅一啲营养素，而深绿色仲有嘅咧就系、是、佢都有佢嘅胡萝卜素喺入面嘅，就唔系话一定系。啲橙橙啊、红红嘅蔬菜先有胡萝卜素，深绿色蔬菜其实个胡萝卜素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所以即系我哋话食菜就以深绿色蔬菜为主就最好，咁再配搭下其他嘅蔬菜，就好似譬如我所讲嘅瓜啦，或者一啲彩椒啊、洋葱啊等等去作个配搭，就会好好多咯。 嗯，咁有冇话咧？如果真系食得太多太多菜嘅话咧，会有啲乜嘢嘅问题或者健康嘅危机咧？ 蔬菜方面就系唔好食得过晒量嘅话，就系因为怕便秘啊。因为纤维嘅话，其实系可以刺激肠脏嘅蠕动啦。咁所以有好多人都谂住食多啲。咁真系我有时会同我嘅即系 patient 讲，唔系可以即系任食蔬菜食到你觉得够啊，或者越多越好噶。因为咧，其实多个头有机会会令到你有便秘噶。咁我有啲就会回答我就话。吓、啊、未听过、哦，或者甚至乎乜会咁嘅咩？会便秘嘅咩咁？系啦，咁佢话只系成日听见人食多啲菜就最好啦咁吓。咁、啊、我会解释翻就系现时咧，真系好多好多嘅人咧，真系接触蔬菜嘅机会少。譬如晏昼已经出咗街食饭咧，唔系所有嘅食肆都有蔬菜嘅供应啦。咁如果夜晚黑又再出埋去食嘢嘅话咧，亦都有可能就系唔够有蔬菜嘅摄取。咁整体上就菜食得好少，呢、这个都系好多时嘅翻工一族啊，或者即系多出街食饭嘅人遇到嘅问题。咁所以我哋就会话食多啲菜啦，食多啲菜就其实只都系即系个份量达至我哋建议嘅一日即系两碗嘅熟蔬菜啦。咁跟住之后亦都系即系记住系一个礼拜七天，希望七天都有足够嘅蔬菜而。去我哋叫食多啲啦，就唔系话哇最好你一日就食三根菜啊，或者六七碗菜啦，就唔系咁样样嘅意思。大家要去即系清晰翻呢个嘅意思啦，就系话咩叫多食蔬菜，就系、是、希望个次数同埋每日嗰个份量足够我哋嘅均衡饮食建议，有两碗熟嘅蔬菜或者多啲多咁就 OK 啦。 同埋咧，我谂最好咧就系可以自己健康地去煮啦，就唔系话好似出边咁样啦。可能加咗好多油啦，或者加咗好多汁啊、味精啊等等啦，咁先至可以确保自己食嘅蔬菜咧吸收嘅都系健康嘅营养噶嘛。 系啊，明白，系啊，系啊，大家要明白。咁所以即系如果我讲多一样就系即系蔬菜啦，有啲人中意炒嘅话，我哋而家都系建议啦，先灼后炒咯。就首先即系搵个水轻轻灼软咗啲菜，跟住就捞起佢，再摆落个镬度去炒。咁样一嚟都有炒菜食，有少少嘅油，二嚟。就可以即系会令到唔使真系好似生嘅菜要落好多油去煮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减油煮炒菜嘅方法嚟噶。 嗯，好啦，咁今朝听咗 Mimi 嘅咁多 tips 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健康有营养地咧食多啲蔬菜啦。唔该晒 Mimi， 好错，好唔使客气，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委员会将会向法团校董会提交报告，校方承诺会尽快向家长公布调查结果。学校一度在社交专页贴出有关信件，说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来自校外具专业和公信力的人士，并列出委员会名单，不过有关贴文其后被删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斌臣，不要以为我只懂得讲音乐，两性关系都难不到我的，话晒我都是人夫嘛，最少都是一个人心目中的男神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斌臣、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我是大晒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嘅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白风直带领众将抢先歼灭咗大部分禁卫军，途经落英山嘅时候，遭逢劲敌，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而欲无缘就制服咗景炎，东薯将军就连夜阻拦援军，佢又成唔成功引诱黑风式带兵嚟支援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30，精彩重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世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之下，内地社交媒体有庞大影响力，对于香港的内容创作者来讲是充满了机遇。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早晨啊，朝早7:07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做石击练习嘅通告咧，可以同听众一齐睇睇先嘅。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好，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我咧都抢闸啊，去到即刻睇一睇出边嗰个嘅嗰个嘅交通情况先。咁啊，一定系将军澳塞车啦。 咦，咪住先，我嗱，我开始啊，讲下啦，听住啊。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嚟讲啊。 好，而家咧就系见到啊，将军澳方面咧。塞緊車，嗱龍尾一陣間咧，等 Didi 講，我就睇唔到喺邊度嘅。咁其他咧就隧道開始有車龍，係咪就係咁咧？係 啊，你咁叻，你報乜都叻㗎啦。 哎呀，你真係好彩，你喺度傍住咋。 啊，咁雖然咧冇錯，你頭先就係睇依個地圖啊，係咪先？但都有少少出入嘅，係都係準嘅，但有時某啲地方唔準。 係啦，所以就想帶出一樣嘢咧。雖然我就睇地圖啦，咁但係咧，你發覺地圖同本身我哋聽嘅 交通消息咧，可能都有少少出入。 我一定有好多出入。 有時咧，我哋就見到一啲嘅地方，咦，嗰度好似塞車喎。我自己都試過，我係駕駛人士，去到嗰度塞車喎，咁一轉彎就轉，諗咪避開佢啦。跟住離遠望翻嗰條路，哎呀！原來那條路咧，雖然車比較上多，但係原來一啲都唔塞車。 係啊，我咧就好得意噶，我好即係可能職業病啊。我一上車，如果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我一見到我好中意就係開住個地圖噶，咁、見到佢紅色，我就睇下係咪真係塞車啦、但原來唔係嘅喎，係好多車，但係其實咧，佢大約係幾多人一都唔使嘅點樣講，幾十係咯，幾分鐘唔使、幾分鐘，一分鐘都有過。佢只不過係車多，但係啲車行得順啊嘛。喺我嘅準則啦，每個同事做嘢唔同啦、我嘅準則嚟講就係話。你架车停咗喺度先叫塞车嘛？唔系咩叫塞车啫？ 佢只系车多啫。 系啦，车多行得慢少少，但慢少少都系会好快过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个龙尾咧就唔系咁准咯。我哋通常都最好咧就系睇翻运输署嗰镜就比较好啲。 系啦， 因为直情有镜睇。 系啊，用肉眼睇下嗰条路到底系多车啊，定系真系塞车嗰个分别啊吓。 系啊，所以有时唔系咁准确咯。最准确系咩？梗系听我哋嘅交通消息 啦。好，有请啲啲。 咁同大家讲下先啦。咁我哋呢一个咧水管急救围。哇！水管緊急維修， 水管 緊急維修咧，就喺呢個禮頓道嘅，喺銅鑼灣嘅禮頓道啊，去天后方向嘅，就近住堅拿道東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咁呢個急修咧就係琴晚嘅八點幾收到嘅。咁啊，大家經過小心啊，可能稍後會比較繁忙嘅。我再講一次個位置啦，就係禮頓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堅拿道東。咁而家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啦。隧道方面咯，將軍澳隧道出觀塘解答你啊，小白，龍尾電話機樓。系啦，咁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路面方面都系嗰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就系咁啦。 咁交通方面咧，今日都系朝头早暂时嚟讲算系正常啦。 正常，暂时 暂时都算系正常。咁最紧要就驾驶人士咧都要安全车速噶吓，咁多啲礼让咧，咁先至紧要。如果唔系咧，我都有睇好多咧，就系网上边即系啲即系叫交通意外有啲新闻出咗嚟啦，睇到啲驾驶。人士咧又亂cut線啊，有啲又去咗巴士線啊，咁樣又搞到反車咁。其實啲係啊，全部都係唔應該發生嘅。即係只要大家喺嗰刻咧就係嘅車多嘅，你咪繼續跟住個車龍，大家即係安全車速啊，咁嘅情況就應該會係最理想啦。亦都唔需要話額外再預多時間。譬如可能有啲司機佢諗住喂塞車，我搏一搏先，鏟入去邊條路嗰度快啲，咁結果咧就造成交通意外嘅話，其實最耐咧就係嗰個司機自己本身。 系啊，其实真系唔好啊！同埋而家咧，唔知你啦，晚晚有冇睇一啲嘅社交媒体或者系睇电视都好啦。佢有嗰啲车 cam 片咧，我真系觉得好得人惊。 佢好多车 cam 片 咯。因为架车开得太快，所以导致到反车咯。 系啊， 其实系咪真系忠言逆耳咧？嗬， 系啊，我都唔明白。有阵时我每一个月咧，我都会 loop 一条片嘅。 系 loop 咩片咧？就系 loop 嗰啲，即系学你话斋车 cam 片啊。因为有啲频道咧，佢每个月都会 系系、我都中意睇。 就系啦，有一个月嘅回即系中立翻今个月嘅一啲交通意外嘅，我睇完嗰啲之后咧， 好惊， 系不断令到我嗰个安全驾驶嘅意识加强。 吓、你真系好好啊，小白。 因为我睇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唔想成为即系事发者之一， 系啊，其中一份子真系唔想成为， 真系唔想啊，系啊， 系啊。咁你话除咗头先你讲嗰啲之外咧，咁我都有留意社交媒体一啲评论，我好中意睇嘅都，即系睇下人生嘅百态。 系， 我之前咧就睇到咧，我社交媒体咧就系话咩咧？有人咧就喺社交媒体咧嗰啲专业上面啊上载咗照片啦、就见到一架巴士咧。驶到回旋处嗰阵时咧，前面有架车咧就停咗双黄线，阻住咗佢嘅去路。咁、所以巴士就唔够空间驶过。 系 咁咧，嗰个专业咧就反而咧个专业咧就质疑佢，其实巴士系咪冇呢个 R 波？你知咩叫 R 波啦？ 我知道，即系 倒后，系啦，褪后，嘟嘟嘟嗰个啦。咁有标签嗰啲就话：咦，点解巴士司机咁得意嘅？佢唔识用 R 波褪后而係開車，因為佢停咗喺度嘛，喺迴旋處度。咁、所以但其實啲網民開始就好熱烈嘅討論啦，就話大部分都指責嗰個專業啊，即係嗰個批主就是好似冇乜理由喎，係咪顛倒咗是非黑白咧？點解而家啲人咧違泊就好似大聲夾惡啊？竟然咧唔係話泊雙黃線嗰陣喎，係反而話翻個巴士司機。系啊，所以就系引起呢个热烈嘅讨论。 如果你问我嘅话啦，我就咁听 Didi 即系讲翻件事嘅话咧，我自己认为喺即系我自己角度啦，巴士褪后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死位嘅、 你系一个你喺一个 回旋处嗰度，你叫一架无论系单层定双层嘅巴士，你叫佢褪后嘅话咧，冇人帮你后边睇位，你点会知道系咪后边有车行紧啊？你砰一声又撞，咁预期过唔到嘅，咁佢唯有就系等咯。其实错嘅嗰个应该系违泊嗰架车。 啊，你講得好啱，因為我睇到好多評論啦，有啲就即係好似有啲就話誒，即係搞笑，點解個巴士點解唔會用係好似你頭先講啊？點解唔用 R 波或者係有啲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就係話有乜理由？其實巴士一用係一 R 波都幾危險㗎，係 啊， 因為你睇唔到後邊嘅嘢， 係啊，冇人睇 位。如果有人衝咗埋嚟，哇！到時真係水洗都唔清啦。 係啊，因為我自己見過有啲巴士站咧，可能有啲巴士，譬如佢停咗喺度，咁佢需要褪後嘅時候咧，係附近有幾個另外都係巴士公司嘅職員咧，就不斷俾指示。去到等佢慢慢褪嘅，咁我覺得咁樣做係安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冇人睇位又自己褪嘅話咧，發生咗意外嘅話，就邊個都唔想啦。 係啦，咁有啲網民就話啦，點解架車要停喺咁衰嘅位置啊？本末倒置咗咯。咁、你話係咪咁？有啲就話啦，用 R 波就係人情，唔用就係道理。咁其實我自己咁樣諗啦，點解你啲人會指責翻個巴士司機，唔係指責違泊嗰個車主？ 其實因為違泊嗰個有問題 喎。咁、另外都有啲人幾得意喎，最後依一個 comment 咧就係話啦，有個網民就認為啦，做人咧就應該有同理心嘅，違泊真係唔啱嘅喎。但係有冇諗過，可能個司機真係有急事咧，要立刻處理，所以停低咗架車咯。咁其實你覺得啱啊？ 凡事應該睇多方面，係、因為我都唔知道事實嘅真相係點咯， 係冇錯。 咁我就咁聽嘅時候，我先至會覺得，既然架巴士住唔到嘅，唔通佢想停喺度咩？ 係，因為你架車阻住咗嘛。其實點解有急事嘅話，係咪真係要停喺個迴旋處個位？因為個相咧，我睇到嘅， 因為佢住唔到， 好尷尬嗰個位，佢直情停喺迴旋處喎。 巴士司機自己都想收工啦， 係啊，佢都唔想噶，係咪啊？所以睇翻啲而家真係，我發覺啊，好多人好多事都幾奇怪嘅諗法，咁大家都係嘅，但係大家討論一下啫。 係，所以啊，香港道路上面啊，大家最緊要就係安全車速，咁啊違法啊或者嗰啲唔應該停嘅位置就唔好停喺度啦。 最好守下規則咯。 係啊， 雖然有急事咁，但係都盡量都係揾翻啲，即係用翻少少嘅，用翻幾十秒嘅距離。 冇錯， 用翻幾十唔係距離，用翻幾十秒嘅時間，再揾翻一個比較適當啲嘅位置，我相信都 OK。 系啊，回旋处都可以温馨提示一下。如果你即系第一个驾驶人士啊，第一个圈转唔到嘅话咧，唔好夹硬咳，因为通常意外都系咁嚟嘅。 你 成个程序你慢慢去即系转到个圈，再慢慢去第二条线，真系安全啦，咁先转。唔好谂住自己话我又转到个圈，你转到个圈咁好过你即系一个唔觉意嗨亲又成咁停喺度啊，咪仲嘥时间。你转到个圈嘥你几多时间啦？十几秒。 唉，小白你一个真系好揸车嚟讲咧，你真系好守规则啦。 我好怕发生意外噶。 咁同埋系咯，其实应该都系咁啦。我都唔希望，我净系希望算啦，坏车阻路算啦，即系唔希望交通意外咯。 冇错，啱啱啱，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出边大唔大风啊？贵好风信号生效紧。 喂，小白，大风啊，同埋比较冻添啊，直情睇紧温度都真系好似跌咗一两度啊，可能因为即系季候风嘅信号啦，咁所以今日见到叫做等车啲学生哥咧，全部都着晒冷衫啊，咁我自己咧都唔净系着件 T 啦，咁出边都加翻件外套，就感觉到个秋意咧。正濃啦、咁呢個就係即係今日嘅感覺嚟。不過呢陽光繼續普照啊吓，咁藍天白雲亦都見得到嘅，繼續啊晴天萬里啦，咁希望今個禮拜都 keep 住係咁，咁都係好舒服嘅一啲天氣嘅狀況嚟嘅。咁唔係個個都要返工㗎嘛，有啲朋友仔可能即係譬如放假咁，可能朝頭早飲個靚茶晨個靚雲，咁絕對係 perfect 啊，我自己覺得即係好完美嘅一個早上啦、又唔會太熱啊，有啲陽光啊，跟住又天朗氣清，咁中意行啊行，坐啊坐，幾 happy 啊！人生應該係咁嘅，咁啊， 爽嘅， 係係，成日都喺度講咧，話即係依家踏入十月尾啊，十一月頭咧，即係要自制啲假期，因為你往後望到嗰個公眾假期咧，去到成十月尾咧，都又要整翻啲嗰啲 annual leave 啊，啲年假咧， 春假啦，啲人又可以。 是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轻松咁样好好生活啦。星期二嘅早上，希望大家都有美好嘅早上啦。 对对对，好，唔该晒哦，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嘅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明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4至5，咁啊唔知道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之后。咁会唔会吹散埋嗰啲雾霾，令到我哋空气会好翻啲啦吓？咁啊，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朝早嘅7:19啊，咁啊有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下偈喎。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自在者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坐阵啊，同我哋管理一下啲情绪先，或者教我哋一啲小贴士啦，点样可以疏导下自己咧？啊，唔同嘅情绪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正能量一啲，点解咧？要抵抗啲批评啊！你都知咧，大家咧依家网络上边咧好多负评啊。好多腐皮啊，或者用呢啲網絡嘅潮語講啦，嗱，善意嘅批評成日都講要接納啦，但係咧都唔容易噶。惡意嘅批評咧就直情啊覺得嗤之以鼻啦，覺得咧啊即係人哋睇唔起、唔明白自己啊等等啦。好啦，面對批評呢兩個字，上集我哋講咗好多讚美啦，批評嘅拆位度係咪都可以好深遠呢？咁周博士交俾你喺呢個題目上面多發揮啦，唔該。 好多謝啊，嗱，依個真係好生活化，特別今日嘅香港咧非常豐富啊，特別喺 Facebook 你隨便寫一句嘢咧。好普通一句，隨時下面啲留言咧講粗口都得嘅。 係啊，真係啊！嗱，譬如我有啲朋友話啊，真係好啦，晏晝可以飲一杯合意嘅咖啡咁樣啦，好正常啊！即係香港男仔女仔都會咁樣影住杯咖啡。哇！下面啲留言咧，你估唔到嘅喎。你通常以為讚好啦，下面留言話：，唉，你就好啦，我咧就點點點，唔使曬命啦，有時間食 tea， 我做到成隻手都跛埋啦，咁樣即係咁都得嘅喎。咁所以即係好容易會 trigger 到叫做自己擁有 Facebook 發布嗰個人個情緒噶嘛。好，周博士交俾你多講，唔該曬。 係啊，你用 trigger 呢個字好好，即係觸動咗。明明我淨係講，哎呀，終於可以飲一杯合意嘅咖啡啦，好舒服啊！你唔使曬命啊！呢個擺即係即刻可以變成咁，係扭曲咗嗰個狀態，同埋本來一個好好嘅感覺咧。喂，仲要 Facebook 係我自己嘅花園，你走入我花園裏面倒啲垃圾，倒喺我嘅花園裏面，得唔得？因為個 Facebook 係自己噶嘛，咁所以我自己接納㗎。我甚至識一啲朋友一見到咁，佢即刻係 unfriend 嗰個人嘅，即係因為覺得連基本嘅尊重都冇啊。即係如果人與人之間冇咗基本尊重，咁嗰個就唔係朋友咯。佢只係隨意將佢嘅情緒發泄。在對方身上，咁當然點處理尊重大家。嗱，同時有幾點我都值得要提嘅嚇。當我哋面對一個明顯係即係唔友善啦，喺度放負或者投射啦，佢將佢嘅垃圾投射喺我哋身上咧，我覺得我哋首先第一步係要保護自己嘅。因為如果我哋唔識保護自己咧，我哋自己會被觸動，自己會受傷害，我哋會吞噬咗佢嘅情緒垃圾，變成我嘅情緒垃圾。於是我翻去就鬧老公、鬧老婆、鬧到只貓、只狗都喺度鬧、喺度踢咁樣啦。咁呢個會帶嚟傷害嘅嚇。咁保護自己最基本嘅方法咧，就係離開現場。離開現場，這個第一步。咁如果喺方便離開就離開啦，方便收線就收線啦，用一個禮貌方式就離開現場。咁呢個第一步，唔好再捲入去。甚至某啲群組或者某啲關係呢好有毒，我哋叫 toxic relationship， 或者一啲充滿毒素嘅關係呢，其實再留喺度大家都輸嘅。那個一定唔係愛囉。即係可能曾經相愛，曾經發生過性關係，但係唔表示大家懂得去尊重，唔表示大家懂得去愛囉。唔好因為曾經十年前曾經好相愛，一年前你曾經為我付出過，但係當而家大家都好扭曲。只是呈現最核突、最猥瑣、最自私的自己，而再捲入去啦，其實最後大家都好沉重。特別我做呢一行，我處理好多個案咧，係佢分咗手十年啊、五年啊，終於嚟俾錢揾我啊，大佬唔好啦，即係個傷害好深遠啊， 嚇 唔好睇小關係嘅傷害，可以好多年後咧，仲係一根刺喺心裏邊嘅嚇。咁所以適當地保護自己，適當地有健康界線。 是 重要的。要 离开现场第一样 point one， 第二呢接住落嚟啦。 是啦，第二个好重要啦。离开现场好似好冷漠，第二就是要反省自己啦。就是要自己去消化返呢件事。反省唔係因为我错喎，好多时唔係啱与错，而係我值得俾自己静一静。问自己。基于乜嘢我会持续吸引呢啲咁嘅渣男渣女，一啲咁不负责任嘅人嚟到我身边呢？基于乜嘢我持续会俾人呃钱呢？基于乜嘢持续有啲咩人嚟将啲情绪垃圾係倒落我身上呢？除咗对方不负责任之外，会唔会我都值得为我持续吸引一啲不负责任嘅人嚟到我身边负返我嘅责任呢？我唔識 say no 啦，我扮好人啦， 我冇晒健康界线啦，我毫无底线啦，人哋伤害我，我又唔识离开现场啦，我仲扮冇嘢啦，甚至扮好人啦，仲嘻嘻哈哈啦，佢咪继续倒啲情绪垃圾入我身上啦。因为当我唔懂得画我嘅健康界线，对方会唔会踩入我嘅世界，帮我去踩，帮我去定定佢想有嘅健康界线啦？咁于是我就节节败退，不断受伤害。然后个生命力系不断萎缩嘅，我身边都识好多人唔识 say no 做好人，特别系由原生家庭开始啦，好多时系对住一个可能好强势嘅妈妈或者爸爸，佢好委屈，而系咁硬食，仲以为咁样系孝顺，结局自己伤痕累累，七老八损，到长大之后对住啲亲密关系都习惯咗呢种好委屈、好受害嘅状态，不断要牺牲自己。於是明明對方咧對其他人都尊重嘅，但係你日日就走埋嚟，要為我付出曬所有嘢，咁你繼續，即係佢繼續 abuse 咗我哋嘅 kindness， 即係濫用咗我哋嘅善良，即係我哋無底線嘅善良，只會吸引對方無底線嘅去傷害我哋。咁所以任何愛係需要有健康界線，如果冇咗健康界線咧，個愛往往會變成包庇、變成縱容、變成放任，即係愛呢個字唔係大曬嘅，即係唔係我愛你，你就要為我做牛做馬。即係小心，我哋往往係因愛之名而引發好多關係嘅暴力，甚至係好多社會嘅暴力，都係話愛呢個世界。但其實當冇咗大界線咧，個愛可能係好自私嘅發泄咯。咁所以面對一啲惡意嘅批評，正話講第一離開現場啦，第二我哋自己都值得靜一靜，反思翻啊，呢段關係會唔會有啲嘢我都值得去留意翻，關於我自己嘅咧嚇。咁呢個係我少少嘅分享。 係哇，今日真係時間所限，就係講咗惡意批評嗰部件啫。善意批評咧，點樣從善如流咧，都係好多人要了解或者聽到，即係老公老婆嘅關係啦，上司下屬嘅關係啦，咁呢啲都係重要㗎。即係你採納唔到一啲善意嘅批評呢，第一啦，即係又冇進步啦，第二呢自己又好似好嬲咁樣，喂，即係你點解要咁講啊？明明我身份地位高過你㗎喎，你冇做錯嘢咩？咁啊，可能下集呢先等周華山博士呢講下呢啲善意嘅批評究竟影響到情緒，又點去舒緩？你嘅睇法又係點咧？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咧，多謝曬周博士，下個禮拜再聽。 多謝好，講得好好啊，就係我哋又要進步，如果唔係跌落情緪裏邊，好嘛？咁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 多謝，拜拜。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加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抛弃压抑。Hey! 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 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形，打不废话，初心一种指漆盒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怒传战绩。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成绩。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系过漫长战役。 什么主意？ 沉溺最后最美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留言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水事。 嚟到早上七点二十九分啊，一首系歌曲 Happy Song， 佢哋石山街二十三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1%啊，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呢个时候梗系准备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会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个月二号举行，金管局公布日程同防疫安排，参与者在赴港前抵港三天医学监察期间都要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可以选择搭专机离港或者进行隔离，直至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被视作安全才可以取消隔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网志说，会为访客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包括在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私人包间和他人共膳，进入一些需要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等。他说峰会筹备工作正是有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由于反应踊跃，峰会将会延长一日，去到下个月三号。英国执政保守党新任党魁辛伟成今日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辛伟成在当选党魁之后说，国家面临深刻的经济挑战，需要稳定和团结，团结保守党和国家是他的优先事项。辛伟成较早时和保守党下议院议员闭门会面，面对在野工党等政党要求提前大选，有保守党议员引述辛伟成说不会这样做，但辛伟成在会面中承认保守党面临生存危机，必须团结起来，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有分析指出，辛伟成上任时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较二战以来任何一任英国领导人都更加艰难，他的任务是要令英国经济恢复稳定。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预计财相侯俊伟将会留任。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重申，德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或者无人机以用于俄乌战事，但承认和莫斯科有防务合作，如果证实无人机被俄方用于战事中，伊朗不会无动于衷。阿卜杜拉希扬又说，伊朗准备就有关问题和乌克兰直接会谈，近日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已经提出愿意组建由伊朗和乌克兰军事专家组成的联合小组，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伊朗无人机的说法。基辅和西方盟友近期一再指责莫斯科利用伊朗制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克里姆林宫就说，西方国家旨在向德克兰施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住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现时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都繁忙噶啦，龙尾近小沥源。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哇，23度啫，相对湿度58%吓，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天晴日间干燥啊，咁睇都知啦，58度啊，得呢个相对湿度。 睇我只手都知， 干爆擦， 爆擦啦，又干，成日都唔记得搽 cream， 成日吩咐人屋企洗佢，记得搽 cream 啊咁样。 先改口啊，你唔系吩咐佢哋搽，系吩咐佢哋帮你搽噶啦，咁样咯。 啱， 系啊， 系咯。 嗱，咁最高温度咧都系得27度啊。咦，真系好啲秋意啊，但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嘅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同埋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都系嗰句啦。哥哥姐姐们记得着多件衫，揽翻条颈巾啦。 咁啊，一路一乱啦，特别要照顾啦呢啲温差嘅变化。嗱，今日咧同小白同埋钟哥咧可以讲下关于啲心理质素啊吓，咁点样咧？ 周华山博士 可以唔质疑自己，怀疑自己。嗱，我哋细个咧都咪做好多嗰啲选择题，正所谓小学生先做选择题 ，A、B、C、D、E 啦。我记得咧嗰阵时做一个学能测验噶，考完之后咧老师话其实冇乜用噶。不过你就要做好多唔同嘅推理啦，即系推理嘅意思，即系三角形，跟住正方形，跟住圆形，之后系咩形啊嘛？其实人大咗发现系咩形都有可能， 系啊， 系啊，唔一定跟嗰个排序。 我唔中意做呢啲嘅，系咪啊？好唔中意。 个答案太浮动，其实 唔系，我觉得局限咗个思维啊。即系点解三角形后边会系圆形啫？点解三角形你要俾个圆形我喺后面咧？三角形后面都可以系三角形噶。 答你一个官方嘅说法啦，教你逻辑推演。做人应该要有逻辑嘅。如果个个都冇逻辑咧，譬如揸车咁样，即系你揸下呢条线，再揸下嗰条线咧，咁世界大乱噶啦。Suppose 佢想教你呢啲嘢嘅，不过细个好中意搞啲 get 噶嘛，话去推理啊。推你落楼梯啊！今日咧就唔系搞呢啲少嗱，喺咧内地山东省啦青岛市咧，一名数学老师咧近日出呢啲卷 A、B、C、D 嗰啲选择题嗰啲啦，竟然将咧29条选择题咧嘅答案都设定为 A。 引起热议，讲过啦，呢个玩过啊， 玩过咩啊？ 你信唔信啊？ 信唔信？ 即系当你答问题嘅时候咧，咁啊答到，点解全部？即系你会做嘅时候，你唔会怀疑， 系啊， 我拣咗个 A 噶嘛，但系当你做晒之后，点解全部都系 A？ 跟住你就会反问自己， 系啦， 我又冇错啊， 捉心理啊，你一路系咁做，嗱，无论 A、B、C、D 边个都好啦，你一路系咁填一个答案啱，但系发觉嗰个答案如果真系，譬如全部都系 A 咧，你真系会怀疑自己，同埋你会觉得。我一定是某一啲位置做错咗， 系 咁而家今次呢个结果点样？ 结果咧 又质疑自己啊，真系 当一班有30个学生啦，有20几个人咧都真系答中晒嘅，即系答中，因为佢所有嘅答案咧 都设定为 A 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唔知道你两位啦，我就衰翻喺咩咧 check 卷 之后， 其实我觉得 check 卷咧 系啊， 其实即 系我认同啊，我知你想讲咩，我认同啊，因为 check 卷真系好鬼衰。老师一定教你 check 卷噶嘛， 因为你会粗心大意啦，成日都觉得每个细路仔都会粗心大意嘅咁样。 我 check 卷 check 得多咧，跟住我就相信咗一样嘢，人生一定要相信自己第一次嘅直觉， 系噶，系噶，真系噶。 如果唔系咧，你明明咧即系29条呢度29条题目啦，即系讲紧呢个内地嘅老师出卷29条咧，你点都有2-3口咧。即系用呢一只2-3号咧，想转翻求其 B 或者 C， 是但改啦咁样， 系啊， 搏一搏咁样啊嘛。 因为你个博弈系咩咧？觉得个概率唔会全部 A， 所以咧有2-3条咧，你就填 C 或者填翻一个比较接近，或者你个心入边都有阵时有啲模棱两可噶嘛，有啲答案，或者你都唔系题题式啦，你。冇可能29题题题式嘅，即系等于你考我哋僆仔考会考高考，以至依家 DSE 咁样，佢一定唔会出到你题题式噶。 唔系，但系如果我个学生真系超标完成，真系好劲嘅， 系 佢真系题题式， 系 佢做完晒嗰30条之后，佢望翻转头都系会质疑自己，咦？我系咪真系会错噶？ 会啊，呢个真系会啊。 咁样， 因为呢个已经去到自信心啦。 系啊， 唔系你识唔识答 题目啊嘛？佢真系考究自己，我系咪都系？ 真係啱㗎咁樣。 嗱，鐘哥同埋小白咧都有講呢一樣嘢，就係話個老師好似特登啊，逐啲講玩嘢，係、 啊， 即係特登好想即係令 氹佢哋踩。 係啊，其實咧，但係個老師就即刻講，佢話咧係鍛鍊學生嘅心理質素。嗱、你哋嘅睇法又係點樣咧？ 你鍛鍊有好多唔同方法嘅，你唔好攞人哋啲考試測驗嗰啲計埋分嚟玩啦、 做唔到第二次嘅，即係佢呢個測驗咧。只可以做一次，即系呢位老师、老师嘅 狼来了咁样咯，咪真系老师 嗱。如果佢今次全部都系 A， 跟住我唔系，跟住个学生就改啦。点知个老师话系啊，全部都系 A。佢第二次再玩呢、這个，无论佢系拣全部系 B， 全部系 C 咧、学生都会唔信嘅。到佢做完晒之后，全部都系 B， 我唔会信啦。佢由佢全部都系 B 咯， 系啊。跟住有一个外国嘅研究咧，就攞翻呢一样嘢咧嚟再去推演。你知唔知一个人咧，即系譬如答呢啲选择题咧，连续同一个答案一出现咗第几次，你开始会怀疑自己？普遍人啊吓，普遍人，如果你话唔系啊， 我谂出五次已经系怀疑自己， 即系可能你话喂唔系，我完全冇温书噶，空手入白印噶，即系完全乜都冇准备噶，全部填晒 C 咁样。咁可能你中嘅概率会高啲，诶，我又认同嘅喎， 系啊， 即系你完全零准备啊嘛，即系你纯粹博彩啊嘛，即系当然博彩要有节制啦，咁但系你攞你自己考试嚟博彩，其实你都预咗自己会 fail 噶啦，咁你填 C 或者 B 嘅概率咧，应该系高啲嘅， 但系其实有冇？有冇一啲叫做而家咧，即系大家都谂过睇过咁多呢一类型嘅报道咧？其实应该系每一份卷会唔会有个 set 咗，就系话譬如 A、B、C、D， 大家都要差不多均等。 应该唔会噶，应该唔会。我都好肯定会。嗱，你嗰时啊，会考嘅时候都会做 pass paper 啦。 系啊， 你睇翻啲 pass paper， 唔系噶，佢唔系好均称噶。A 同埋 D 都系特别少。 因为佢均称咧，佢又会俾啲学生就估到，咦？你均称我答咗咁多题，我肯定啱嘅系 B， 系啊， 同埋 C。即系 A 同 D 系少啲嘅，咁佢就会觉得学生会觉得 系啦， 即系我 B 同 C 个 quota 已经用晒。 嗰阵时话如果唔识答就拣 B 啊嘛 ，B for boy 啊嘛， 系啊， 即系佢话通常嗰个 概率系高啲啦， 出卷个答案落系 B 嘅机率系高啲噶嘛， 概率系啦。咁不过时势亦都唔同嘅，依家啲选择题好中意D 个选项系以上皆是或者以上皆不是，点解咧？佢就驚你太快答曬份卷，所以咧佢想你 read 曬成個題目，同埋有咁多個 option， 即系 A、B、C、D， 你自己都要諗一餐，跟住再揀 D 以上皆是或者以上皆不是咧，其實好多時候會 fit 到人嘅。嗱，呢啲出題技巧唔喺度講啦，我又唔係專業嘅老師，不過咧講翻研究，頭先咧都有講話，究竟啊，即係一份卷入邊連續，譬如第一題你答 A， 第二題答 A， 第三題都係 A， 一路 A 落去 ，A 到邊一刻？你会怀疑自己咧？边一题开始？ 等我睇翻阿黄晶嗰啲赌片先， 系咪？ 通常佢哋买大细咧，嗰啲冇理由又系大嘅，即系去到唔系？通常《 逃学威龙》系咪 ？A Apple 啊，达哥又抛个苹果上嚟， 去到第十次都系话真系开大咁样。 系啦，咁你哋咧，即系如果你当你而家切身处地去谂，你作为一个学生，你答到第几题开始会？觉得 challenge 翻自己， 我自己从来都唔会咁样去睇，我答咗嗰题就过了。 即系你系呢啲学生啦，即系29题，你觉得全 A 就全 A 啦。 系啊， 哦咁几好，你几有信心？ 答咗嗰题就过， 心理质素 OK。 系啊， 因为咧我 因为你有温书系咪？你想讲？因为我有温书啊。 唔系，因为咧我好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师教我，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教话答呢啲，通常你会有时间证。即係有啲老師就話有時間證，你就要 check 翻轉頭噶嘛，有時間證 check 翻轉頭噶嘛。但係我個老師就教我，如果有時間證，唔好諗啊，擺喺度，即係有時間，譬如你做曬， 喺度瞓覺係咪？ 擺喺度，係啊。咁你諗翻轉頭咧，通常咧，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啊。通常你錯嘅機率係高啲，即係你再諗翻轉頭。反而錯嘅機會， 即係 check 卷再多啲啦，因為你會有叫做內心交戰啦咁樣。 因為你做嘅嗰一刻，即係你做嗰一題嘅時候，理論上你應該係諗得好清楚，你先落筆嘅，而唔係不如我是但 hea 一條，是但 hea 一條。 咁你因為對待每一題都認真啫。 係啊，咁如果你是但 hea 咗嗰一條，你翻轉頭再睇，你都係唔識噶啦。咁你都係撞噶啦。 即係如果你敖筆嘅話，即係攞支原子筆，我攞嗰啲 A 定 B 啊定 C 啊， 係 啊， 原筆啊， 原筆 有幾多面咁樣 ？A B C D 咁樣 啊。好啦，小白，你覺得你答第幾題開始 challenge 翻？ 我真係第五題。如果佢真係頭先嗰份卷俾我做過，我開到第五題嘅時候咧。 我就已經會第一樣嘢，我就會諗係咪我搞錯咗？我已經有呢一個警醒先。 第五題開始。 第五題，跟住我會繼續做嘅，即係我未必睇翻之前嗰啲，但我會繼續做嘅。到佢仲係開 A 啊嘛。 係啦，如果第六題都開 A， 佢仲係開 A 嘅時候咧，我就會開始越嚟越懷疑自己。 好啦，咁如果調翻轉頭問啊，即係歐美講個答案之前，如果你話第五題，跟住你做到第八題，都仲係 A 喎，咁你會唔會不如後面嗰啲我唔睇啦？我推测翻个老师应该都系全部都系 A， 我就想讲呢样嘢， 全部都话晒 A， 但我未去到第八题， 嗯， 我估我应该可能十二三条到嘅时候，我嗰刻我就真系会谂啦，系咪个老师特登出 A 咧？ 玩嘢咁样系， 跟住我都唔会乱填晒 A 嘅，我惊佢突然之间原来一半十五题开始变咗 B， 系噶，或者调翻转头佢梅花间竹 A 嘅占嘅机率系高。但系咧，佢特登佔六成嘅啫，你題目嘅六成， 系啊， 你就算俾你全 tick A， 你都唔合格，或者只系得六十分， 系啦。 咁佢哋有阵时出题都会 tricky 啲噶嘛，即系叫做技巧啲啦。我做老师嘅话，你以为全部 A 啊嗱，我就等到你啱啱你以为全部 A 嗰一个片刻咧，你开始唔合格。 而家系点啊？而家最后佢嗰个结论系有啲咩？ 个结论咧就系廿九题全部都系 A， 不过咧有个研究就显示，当一个人答同一个答案咧，答到第四口， 哦， 即系第四条嘅时候咧，你就开始质疑自己。所以头先小白话答到第五条咧， 都咁磅， 你已经心理相对强大一啲噶啦，或者你个心脏相对强大一啲，你信自己嘅能耐系高过别人多一题噶啦，咁样。我即时喺度谂咧，我系点咧？我其实第三题开始咧， 已经开始怀疑。 梗系啦，梗系啦，因为数据 少可咁样噶嘛。 其实数据咧就唔会连续三四题啦。过往咧我都好熟读嗰啲 past paper 嗰啲 pattern 嘅，即系有连续三题都系 C 嘅。但系有冇连续四题都系 C 咧？我暂时又未见到，或者会考嘅世代，即系老久远啲嘅年代咧，就真系比较少嘅。老老实实， 即系题外话，好快讲一讲。如果佢系廿九条题目啊，如果廿八条都系 A， 突然之间有一条系 B。即系你做嘅时候啊，拣到个答案系 B， 你会唔会再睇翻转头嘅时候，咦，会唔会嗰一条系错？ 嗯， 个老师可能佢都系廿嗰条 A 噶啦，你将 B 嗰、那个 改翻晒前边， 改翻就 有啊，系啊，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咯，成日都系咁噶啦，系啊，呢、个就好大机会 考试，考试变咗做考心理咁， 系啊，咁啊，大家考试 咁啊错，如果佢系谂住考试嘅时候，佢将个重点放咗喺考心理咧。咁、那个出 唔系咁 个 老师系啊， 个 老师都话锻炼学生心理质素啊，系啊，咁依家 EQ 大啲定 IQ 大啲啊？啊，真系唔知道啦吓。 长留这个位置。问我或你独自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自已？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盲是一种愚痴。信任幻渺，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还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错越是感触多少一 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相思，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何苦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怕停止，才触发着极意，难回避这种密切。 7:55，云浩影密切接触者。 之前咧睇新闻报道就话日本咧佢即系因为即系人手短缺啦，咁佢连埋呢个便利店咧都用嗰啲机械人咧，即系真系一座机械人啊吓，喺个便利店嗰度咧就不断补充翻啲货，即系一个机械人行嚟行去有碌嗰啲啦咁样。咁佢就唔系话净系放喺个雪柜入边咧就帮你换翻嗰啲即系填补翻嗰啲罐装嗰一类嘅机械人。而家直头系佢喺个便利店度行嚟行去，咁都见得到咧。其实佢哋嗰个唔够人手，即系缺人做嘢嗰、那个，或者啲人又唔系好想翻工咧，有啲人都有咁嘅心态，咁啊越嚟越严重。咁啊，除咗系用机械人去到执货之外咧。日本的自動化賣機都大把嘢講，哇！佢啲自動化賣機咧，如果你好似我自己咁啦，其實我對上一次即係去旅行，去日本旅行嘅，都要數翻應該係2019年 三年前啦， 係啊，咁疫情我都冇去到啦，咁樣咁而家佢哋啲自動化賣機都有好多都變曬，咁當然又傳統嗰啲都一樣有喺度啦。咁佢哋而家有啲咧，直頭如果大家有去旅行嘅話咧，都可以見到佢，因為想做多啲唔同遊客或者對日本個觀感強咗咧，佢哋喺個自動化賣機嗰啲嘅 pattern 咧，即係佢哋個外表啊，會加咗好多有好多已經聯成咗咧，無論係同動漫定還是係同一啲傳統佢哋嘅工藝。都会有关系，例如可能咩画咁印晒落去嗰个自动贩卖机嗰度，咁都系几抢眼嘅。除此之外咧，佢哋嗰个叫销售咧，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种类。除咗就系、即系好简单，香港有嗰啲，譬如遮啊，样嘢都有。佢哋都会卖汤，汤都越嚟越多啦。即系直头系嗰啲拉面店嘅汤，佢哋一罐罐咧。熱辣辣咧就你一撳個掣嘅，睇一個罐頭咁啊，俾你拎出嚟咁啊，開嚟飲咁樣。即係譬如我中意豬骨湯嘅，你就喺度撳出嚟油油。 熱辣辣咁樣，你始終都知道，喂，日本啲冬天都唔嘢少噶。 係啊， 即係大家如果仲有得去旅行，你喺地面行一陣，你都要垂翻落去地下街取下暖，跟住再趌翻上地面行嘅。 係啊，咁你喂，淨係我要個湯咁點搞啊？就咁飲咩？其實都有好多食法嘅，咁大家可以譬如買翻屋企咁加啲餅乾，其實都一樣幾好食嘅。咁另外佢仲有啲咧都幾有趣，如果大家有機會碰到都幾得意啊！佢就係專係 for 女性女士用嘅，佢就係一個小窩心係咩咧？就係、是、知道佢哋嗌飲嘅時候咧，太熱唔得，太凍唔得。佢哋原來有一個咧設有咧就係喺常温大概20度左右，咁啊等啲人咧飲落去嘅時候咧有少少微暖。例如我飲我嗌咖啡或者嗌茶嘅，我撳咗佢跌罐嘢出嚟咁樣咧。我开嘅时候佢就 set 咗个温度喺20度， 哦咁好好啊，因为 系啊越嚟越贴心啊。 嗰啲依家你譬如咁饮啲热咖啡咧，即系香港嗰啲自动售卖机，我试过好多时候都辣嘴嘅，即系嗰啲一罐 仲要 个铁 罐、 啊， 所以啊小白话专系俾女士唔系噶， 男士都需要噶，佢哋设定系咁啫。 我识有个女性朋友咧。佢中意食啲嘢好熱噶，即係所以呢個就唔啱佢咯， 係嘛？啊係喎，咁呢個唔啱佢喎， 中意嘅喎，即係好多人驚。 相反嚟講又啱喎，因為我好驚嗰啲金屬辣嘴啊，會辣到甩皮嘅。 即係有啲男士就好似阿歐咁樣，喂，我即係凍啲或者超凍超熱我都唔得，我要中間。 係啊，咁所以好 sweet 啊呢個，希望引入嚟香港啊， 幾好幾好。另外一個我都覺得幾好引入嚟香港係咩咧？就係佢哋聯同呢個互聯網年代啊嘛，佢哋聯同咗呢啲嘅 apps 咧，咁大家就可以喺譬如我一陣間，例如我會去九龍。 龍塘站嘅，下低有一部機有呢個 function 嘅，就我先用電話買咗喺個嗰個 app 上面選購咗我想買嘅商品。然後咧，當我去到嘅時候，我已經唔需要再用時間去揀啊，又剩啊，我已經即刻咧 攞嘢 去 scan 翻個 QR code， 佢就即刻 design 我要買嘅出嚟。 即係提貨喺嗰度。 冇錯，喺個提貨。咁、呢個 function 咧，佢延伸到一樣嘢就係例如我仔仔喺九龍塘翻學嘅咁樣，咁我已經一早咧，我 set 咗佢只要攞住個電話去嗰度 QR code 一掃咧，佢就可以咧就係、得到佢自己想要嘅嘢，咁啊帶譬如可能食物或者飲品，咁啊拎翻學校咁樣。 好煩，咩都係 QR， 可以當係一個即係小禮物去到送俾人咧。不如你拍拖好喎、我唔得閒送個女仔翻工，然後我已經撳定啲嘢俾佢，但係呢一陣去嗰度 你 攞啦 咁樣啊。 我已經幫你買咗，我揀俾你㗎。係 呢個 幾好啊，幾 sweet 喎！ 智慧城市咯，係啊，你有智慧先可以嘟到㗎， 冇智慧 唔可以俾人嘟㗎啦，係啊，冇智慧 嘅核心利益保持不變。美国政府起诉13名涉嫌为北京间谍机构工作的中国公民，说他们在美国骚扰持不同政见人士，企图干预对一间国际电讯公司的起诉，以及冒充学者在美国招募特工。虽然法庭文件未点名涉案的国际电讯公司，但有熟悉调查的人士说疑犯是试图干预对华为的起诉。他们被指向线人支付$61,000换取有关司法部调查的机密信息。司法部长加兰说，这些案件表明中国试图干涉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美国的司法系统。司法部不会容忍外国势力企图破坏美国民主所依据的法治。中国外交部曾经说，所谓中方实施间谍行动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中方没必要亦都不会从事所谓的干预活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4，瑞士法郎是报1，加元1.37，人民币7.263，英镑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988，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1点，升1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29美元，卖出1,651.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狮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悦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观塘车龙喺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繁忙，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无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喂喂喂，望下啦！不过我唔喺出边啊，我喺入边啊。 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自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重新视觉会更宽广。 由细到大，我哋都被训练向外看嘅。久而久之，向内看反而被遗忘，就好似成为咗我哋嘅视觉盲点咁样。今次 Janice 由女性角度出发去讲呢一个课题。作曲电视监制冯咏琪，编曲 Joyce Chan、Anna Fan、Anna Low、XT。 安稳以望，不需太赶，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Janice 蔚蓝，我的视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人人广播。 The next station is Tin Shui Wan。 我喺呢度出世， 我喺呢度长大。 我哋系少数族裔。 南无你公。 佢哋系住喺天水围嘅。 卫城少年。 讲下喺天水围生活嘅苦与乐啊，想翻巴基斯坦啊，定系你都真系好中意天水围呢个地方咧？ 谂住喺天水围继续住嘅，够静同埋舒服。无论我去到边，都挂住呢个地方。 CIBS 节目 《卫城少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小伦。不要以为贪靓是女仔的专利啊，男仔一样可以敷 mask 扮靓噶。哦，又够钟敷 mask 啦。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斌晨、 小伦、 妈咪、 V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一分啊！呢、這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嗱睇到琴日咧港股麻麻地啦，中概股啊指数曾经咧跌啊21% 啦，咁啊夜期都继续跌啦吓。嗱、今日咧我唔问问题字啊，交俾钟哥问先啊。钟哥交俾你问下，究竟系咪 Adam Jang effect 啊？系嘛？ 唔系啊，你知唔知最近嗰个热搜咧，即系热烈搜寻榜咧，唔系究竟系咪丁蟹效应啊？是究竟而家呢个剧集有几多集啊？ 系咩？ 即系几时做完？ 喂，呢、這个我好似冇乜印象，大都会系咪？有阿姐做嘅喎，原来系啊。 我哋睇翻啲资料咧，集数唔多，大家唔使惊，因为佢系精装剧， 系 五集啫， 五集嘅人， 五集啫。 点解要攞呢五集嚟摄一摄咧？咁多集播翻多次《刑事侦缉档案》唔好咩？咁样系咪？ 我想问一问 Kenny，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琴日咧，我想话俾 Kenny 听，我琴日。我真係突然之間200% 相信丁蟹效應啊！咁邪嘅，咁同埋係五集咧，即係一個禮拜，係咪可以望到啲家鄉咁樣咧 ？Kenny， 我諗啊，就近排咧，就其實兩大效應啊，第一就係話當然啦，就係抽官一出嚟嘅話咧，真係頂唔住啊，真係每一次都好準嘅。係 咯， 咁啊第二，大家唔好忘記喎，就嚟到呢個咩 Halloween 咯，仲嚇鬼， 嚇一下你啦，驚你唔驚啊？驚唔驚啊？ 使去鬼屋啦，今次 驚唔驚啊？幾驚啊？咁樣 係嘛？今次就 罗兰姐加埋啊呢个秋官嘅话咧，那个效应好犀利咁。咁啊，所以变咗咧就真系个市啊都几恐慌性啊吓。咁啊，不过咧就呢个就其中一个原因啦。但系另外就系最紧要就系话睇翻嗰个二十大之后，即系如果你话睇翻一啲比较正常啲正经嘅嘢嘅话咧，就可能就大家睇完二十大之后，本来我大家对二十大好有寄望噶嘛，就谂咗喺二十大之后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啲推动经济措施啊、放松管控嘅措施啊等等各样噶嘛。咁但系睇翻二十大之后咧，就似乎咧嗰、那个谂法仲同大家咧就有啲唔同啊。咁你睇到嗱新嘅人事方面咧就有新嘅布局啦，咁啊。你都見到咧，政協常委方面咧就有幾位舊嘅一個常委方面咧就會係退下嚟啦。咁啊，跟住有啲新嘅常委方面咧就係上去啦。咁啊，連就而家嘅總理啊李克強方面咧都會退落嚟喎。咁李克強總理退落政協常委嘅話咧，即意味住咧就係出年三月方面咧，咁可能佢都會退下呢個係嗰個總理方面嘅位置啦。咁啊，究竟邊個上咧？咁如果而家咧就係似乎嗰、那個。嗰、那個大熱嘅呼聲方面咧，差一個字嘅啫，就唔係李克強，係李強。咁啊，就有機會上嚟。咁就李強嘅話咧，可能大家一般都未必咁認識。不過咧，如果大家認識佢嘅最犀利嘅政績就係咩咧？就係、是、幫上海就打贏咗呢場嘅一個係抗疫戰爭啊嘛。咁所以變咗呢個就最大嘅功績啦。咁即係話咧，意味住國家對於一個抗疫上面咧仍然好重視喎。咁如果國家對抗疫好重視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本來大家諗住二十大之後會唔會有啲疫情嘅管控嘅放鬆咧，就似乎就唔係住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習主席都有反覆強調啦，就係控制疫情啊，動態清零係好重要啦。咁開二十大之前咧，啲官媒都發啲風聲出嚟咧，都係講呢個就係話繼續要動態清零啦。咁所以一part咧都可能會影響到市場上面嗰個氣氛啦。咁同埋就似乎喺二十大裏面咧出嚟嘅 message 都睇到就話國家仍然都係咧就係比較係要嗰、那個即係持續性發展咧，就會係變咗唔係短線咧，係有一啲好大嘅，譬如大水漫灌啊，或者有啲好短線嘅推動經濟嘅措施，未必係咁咯。 咁另外想問一問咧，就內房方面啊，因為見到最新出爐咧，有一個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嗰個數據咧，其實都見到呢一類型嘅數據幾多個情況都幾差啊。咁又話首三季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咧，咁進一步擴大至到8%，咁亦都係比預期之中為差。其實係咪反映嗰個買家以及咧就開發商個信心咧，即係走唔出呢個谷底？如果你話譬如樓市同埋內房嗰啲板塊嘅前景係咪都暗暗地淡咧？ 其實內地個內房問題係嚴峻㗎，唔係咁簡單嘅問題嚟㗎。即係你諗下，啲發展商方面咧，以前咧公布嗰啲每個月嘅售樓嘅情況係個個月都升幾十個 percent 㗎嘛。但係舊年開始你見到跌幾十個 percent 喎，即係話你個銷售係銷售唔到嘅情況之下，你就梗係唔敢開發新嘅樓盤㗎啦。咁因為你再加埋就係話冇錢啊嘛，即係你見到內房發展商方面咧就面對兩大棘手問題啊嘛。第一就缺水啦，缺水嘅話就係、是。佢哋要還唔到債啦，同埋 raise 唔到新錢啦，咁呢個就係生存上面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是、本來之前咧佢哋賣到樓咧都帶嚟一個現金流啊，都頂住下先啦。但係而家就賣樓方面咧都賣唔到樓啊，都係跌咗好多啦。咁所以就一個正常嘅現金流方面咧都受到影響啦。咁所以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有講啊，就係、是、話如果你內地房地產嘅問題嘅話咧，其實當然佢而家都有一啲舒緩嘅措施出啦，或者鼓勵翻啲買樓嘅措施出啦，咁呢啲都係有啲幫助嘅。但你話要真係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咧，就是、因為佢係缺水，咁所以你一定要泵水。咁而且呢個水都唔係廢嘅水嚟嘅，即係都可以你話喺一個大水漫灌先至可以填到個窿。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要好多時間嚟到去慢慢去消化呢個問題。咁同埋唔係就影響房地產喎，其實你睇到房地產會影響到咩咧？影響到呢個銀行啦。影響到呢個係周邊嘅supporting 嘅嘢啦，譬如包括建材啊、其他專業服務等等嘅喎，咁同埋都會影響內需，因為點解咧？你譬如你揸住層樓，就算你唔買啊，但係升咗值嘅話咧，你都感覺良好啊 ，happy 啲啊，咁你睇錢都疏爽啲啊。但係你揸住層樓，哇縮咗水喎、啊，雖然你住緊啫，但係你都感覺哎呀係好唔舒服啊，睇少啲啦咁樣，咁咪會影響消費內需咯、啊。 咁所以內房可能到真係爭少少啦嚇。不過即係爭少少嘅唔止內房啦，琴日啲中概股都真係好差。嗱，睇翻報道咧，其實外資咧，琴日透過咧滬深港通咧淨流出咧179亿嘅人民幣啊，其實都幾誇張，令到咧即係 ATMXJ 我哋平時提開嗰啲叫做重磅嘅科望股全線下跌，再加上其實琴日10点零钟咧，即係美股嗰邊首一開始咧，啲中概股都係暴射，咁當然收市三大指數美股就升翻啦，咁令到即係個夜期都喘穩翻啲，未跌77点啦。咁啊 ，Kenny 你嘅睇法係點咧？當中又點去分析？因為其實琴日咧中國第三季 GDP 增長3.9咧，係好過預期嘅，即係完全係逆天嘅嗰個菜果出嚟，係完全估唔到。即係一隊強隊啊，有好消息又加咗新嘅球員，掂啦咁樣，仲唔炒你10比0？點不知反倒？嚟俾人哋炒翻5比0喎，咁樣 ，Kenny， 你嘅分析係點咧？交俾你講啦。 嗱，你頭先提到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北水方面一啲係表現啦，影響咗市場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20大之前咧，其實北水係有淨流入嗰啲時間嘅。咁但係你而家出嚟，結果之後咧，就北水淨流翻出，因為嗱永遠內地嘅朋友一定熟悉過我哋點樣去演繹國家領導人講嘅説話啦，或者係整體嗰個政策，一定係熟悉過我哋噶嘛。咁就好明顯咧，就係、即係內地嘅睇法上面嘅話咧，就冇之前咧就睇得嗰個情況咁樂觀啦。咁所以變咗咧，一出完呢個20大之後嘅話咧，都係以咧就係減持為主調咯。咁所以變咗依個係即係冇辦法，即係睇到個情況就係咁樣嘅。咁我諗暫時咧就因為點解咧？就其實內地加埋外圍方面咧，都係不明朗嘅情況都係多嘅。咁就你睇到美國方面啦，嗰、那個係息口嘅去向咧，咁就雖然咧12月份方面咧就似乎依個係加息嗰個幅度冇之前咁擔心，但係就11月都仲會加噶嘛。咁你見到個債息都係高企，咁所以對一啲科網類股份啦、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啦，對個股值嘅壓力方面咧係特別大咯。 嗯，咁所以即係咪近排大家对股市都係观望少少先呢？而且即係作为散户股民，其实都除咗得个睇字同埋等同埋坐货、 啊、 好似冇咩做得到喎 ,Kenny, 係咪嗯。 我諗就咩啦，你起码睇埋呢5集大都会啲。 真係呀，即係哎煲下劇啦。 唔好睇股市，睇咗大都会先。 係啦，嚟嗰边又睇大都会，唔係咪睇下打篮球囉，哎各色其色乜都睇下啦。係啦，唔好睇个市字。不过呢我哋都要帮大家睇实嘅。咁听日呢再请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帮我哋睇实个大市好嘛。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可长可短啦、啊，有阵时市好啊，讲多啲市啊，即系优惠缩短啲；有阵时市唔好啊，讲多啲优惠，讲啲免费嘅嘢，等大家 happy 下，开心一下啦。咁不过咧，即系想同小白咧，头先未临八点新闻之前咧，未讲自动售卖机 嘅。 啊，突然间我脑入边咧一路问住 Ken 呢啲股票咧，因为我脑入边咧有个不解嘅迷思，你哋有冇去过香港一啲自动售卖机咧？就系、是、卖嗰啲电话壳嘅。 哦，有见过、 哦，我真唔明白、啊，你本身部电话即系手机啦，有个手机壳用紧噶嘛，你会无啦啦经过一啲地方揿一个新嘅电话壳， 可能咧、 真系。 而家好多人将个电话壳当系即系 fashion 嚟噶，我嚟衬衫。 咁旧嗰个咧，譬如我而家有一个电话壳啦，咁。嗰啲朋友仔嘅心態就係、是，呢、這個電話殼咁樣衰，嗰、那個幾靚喎，撳嗰個先。 佢 呢個就即刻抌啊，咁好浪費喎、啊。 可能特別聯成嘅，即係例如佢同一啲名我估啦，同名設計師或者同某一啲嘅品牌去到合作，咁佢就話我哋出呢一個嘅電話殼咧，就只會喺某一個地點嗰度賣嘅。咁如果你係心頭好嘅，咁你咪去翻嗰度買咯。即係我會覺得呢個機會呢、這個方向咧，就似係就咁放喺度俾人買多啲。 佢又唔會抌嘅，即係等於你去買件衫，你都唔會即刻抌咗你原本著嗰件啊嘛。即係可能會即刻用啦，又或者我翻屋企換啦，將舊嗰個就擺喺屋企。咁啊，真係當 fashion 嘅啫。而家啲人用個電話殼，所以好厲害咯。 咁但係你有好多個電話殼，嗱我就冇乜點換啊。鐘哥，你 show 你個電話殼出嚟， 成日都係呢個 嘅 啫，係咪？ 呢個啦，係啊，我全部都係膠啲嚟嘅。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嗰啲電話生產商咧。你唔好花咁多時間，又話你嗰個殼係咩顏色，咩顏色炒到好貴，乜嘢顏色都冇所謂，因為去到最後都用個電話殼包住嘅， 係啊， 你唔知佢係咩。 同埋咧經濟唔好咧，你更加用電話殼同埋嗰啲 mon 貼用得多。 嗯， 經濟好咧，啲人豪啲嘛，豪啲係咩啊？ 換埋電話， 係啦，換埋電話或者我叫裸機啊？咩叫裸機啊？即係裸體嘅裸啦。咁就將部手機咧，完全唔用電話殼嘅、 嗯， 我要靚， 哦係， 咁啊真係靚啲嘅， 真係薄啲嘅， 我又真係覺得即係個 shape， 即係電話嗰個外表嘅形態又真係靚啲， 係靚啲嘅。 但係你一跌爆咗仲靚啦。 你留意一下喺我身邊，真係我好耐冇見過有朋友係咁樣用咩裸殼裸機啊， 裸機係 好少人用裸機， 冇乜 係啊， 真係一買完翻嚟之後，我要用個 mon 貼，我要買埋個機殼，咁你個電話已經有嗰個 mon 有嗰、那個。即係叫強化玻璃㗎啦、 啊， 已經仲有個殼㗎啦，點解仲要買完佢之後，你仲要買埋嗰啲嘢咧？以保安全， 係啊， 以保安全，人哋發明嘅時候已經好安全㗎咯喎。 咁、啊、你都用盒嘅，你都用手機殼嘅，中國 都係安全盒都有嘅嗰啲強化咧， 係啊，即係、啊啊啊啊、有一個分析就係指出，喂大家即係唔想跌爆個 mon。包芒又幾百蚊㗎， 唔止啦， 係啊，花咗壞咗部電話幾千蚊㗎， 係永遠都享用唔到嗰部電話最原先嘅設定咯。 係啊，我都係， 即係個設計咯，原先個冇你睇唔到， 因為佢本身即係 show 出嚟嗰設計。suppose 係你最中意噶嘛？ 佢自己本身， 如果唔係你唔需要買啦。 佢本身都已經係強化玻璃嚟噶啦嘛。 係啊， 咁我哋又要再揾第二個強化玻璃嘅 mon 貼去保護一個強化玻璃。 即係題外話，有一樣嘢我又係唔明嘅。即係譬如屋企嗰啲貨 lift， 有陣時有部客 lift， 有部貨 lift 嘅。咁、 啊、 我屋企嗰部貨 lift 咧，咁你最新入夥嘅時候，梗係會點樣啊？鋪曬啲圍板， 阿加力膠嗰啲， 阿加力膠鋪曬喺度噶嘛？點解？因為多人搬入去，你會驚冚爛部 lift， 整花部 lift。咁嗰部貨 lift 嚟噶嘛？咁第一新啊嘛。 係啊。 咁但係而家都住咗成十幾年噶咯喎。 嗯。 嗰啲板仲喺度， 新咗喺邊度咧？ 仲喺度，我係由頭到尾冇見過呢部 lift 新嘅時候係點樣，因為一嚟已經圍曬啊嘛， 即係唔捨得咯。佢唔捨得，佢一見光嘅時候，大家用就用舊咗。 咁我成日話入到部 lift 好似睇嗰部電話咁樣咯，即係新嘅你唔俾我睇，你一買翻嚟咧你就圍咗佢，即係部電話新嘅你我唔用，我係都要翻嚟就黏曬佢。咁我從來冇見過部 lift。究竟平時係即係新嘅時候係點樣？我冇見過 的。係啊，咁、啊、所以你同管理處講下咯，幾時可以解封 咯？我咪拆咗佢啊！ 幾時可以解封啊？ 一係 唔係層樓啊？係部 lift 啦， 唔係層樓啊！解封個 lift 新過我屋企咁樣。 係啊，幾得意啊嚇！嗱，今日咧講咗兩個免費嘅優惠俾大家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唔知道大家琴日有冇打開呢個港台電視32啦，睇呢個維也納嘅呢、 這 個 厲害啊！ 咁、我真係睇足喎，將自己。僅有嘅音響設備開到好好啦，好好睇啊！其實、好睇，好安靜，同埋咧原來真係欣賞交響樂咧，就比之前我哋未喺啲環節嗰度講話，喂啲人唔識欣賞呢個桌球嘅，因為即係當即係打桌球嘅時候嗌閂曬嗰啲咁嘅嘢啊，或者即係睇舞台劇嘅時候，究竟 intermission 去洗手間定係忍唔忍到啊？有冇啲人遲到啊？嗰啲咧，即係啲 manner 嘅嘢啦，即係關於睇 show 嘅一啲 manner。哦，琴日我睇咧，咁當然佢冇乜 plan 觀眾嘅，但係啲大 wide shot 都會睇到啊，同埋有啲反 shot 咧，即係佢會睇到啲觀眾啲後影啦。哦，其實大家都好靜心咁去欣賞喎。咁咧我咧自己都揾咗啲資料啦，原來呢個維也納嘅愛樂樂團咧，其實佢哋每個演奏者咧都有自己唔同嘅情緒同埋樣貌或者精神面貌俾你睇到嘅，佢特登嘅嗱，通常你睇一啲樂團咧，即係個人都係精神抖擞啊，或者即係都係同一個視線啊，笑眯眯就全部一齊笑眯眯咁樣，或者即係叫做同一個叫做感覺咁樣啦。啊，佢唔係嘅，即係可能吹單簧管嗰個人咧。哀傷啲嘅喎，跟住咧可能拉大提琴嗰個咧 激昂啲嘅， 係類似係咁樣喎，或者啲精神面貌真係好唔同嘅喎，咁呢個原來係佢哋樂團嘅一啲特色， 係啊， 即係揾翻啲資料係咁樣， 係咪將唔同嘅情感咧喺唔同樂器嗰度發揮出嚟，咁令到你個樂團。 其實你一路聽嘅時候咧，你揾到唔同聲音，又有唔同嘅情緒喺入邊。 係啊，喂，呢個真係好複雜啊！我想講咧，因為外國樂團咧，我身邊即係有啲朋友做金融，都係啲老細級咧，佢話撳唔到飛嘅。其實、嗯、即係你想睇咧，一票難求啊！最嗰張飛係好貴， 係啊， 同埋好難得先會嚟到香港咯。咁佢哋就識欣賞啦。咁我唔識欣賞，我都可以打開港台電視三十二，免費地可以欣賞到咁正嘅一啲叫弦樂或者管樂嘅啲演奏咧，都係好嘅。 復別多年又再有得欣賞， 好 難。 好似文雪今晚。仲有啊，系啊，咁啊一阵睇下，即系刘畅会唔会介绍下啦？呢一个或者大家攞多啲资讯啦。喂，另外就系咧呢、這个天文台啊，讲啊讲得多啦。喂，开放日、啊，天文台 open day， 咁啊登记领取入场券，咁啊当然系免费嘅啦，系咪先？天文台喺边？你知唔知道？ 尖沙咀啊嘛，系嘛？ 几叻、啊？ 咁有咩天文台道噶嘛？ 好容易行去啫，其实嗰边都好近嘅。 但佢未必开放俾你嘛，你普通，除非你系低级科学主，唔系高级科主任先开 俾你。如果你去到天文台，即系开放，你最想睇乜嘢？ 我想扮高级科学主任，佢有个位俾你扮嘅，因为打卡咁样。 我就想同佢哋倾下偈嘅， 同边个倾偈啊？ 就系你嗰啲高级科学主任咧，同佢哋倾下偈。 但系你开放日嗰两日系假期嚟喎。恐防佢哋放假， 放假 唔知系咪讲笑啫？呢个嗱，话俾你听，开放日咧就系11月26号同埋27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啦。每日咧有6节嘅参观时间嘅，咁大家咧喺天文台嘅网站就可以登记到噶啦。咁登记嘅系统咧就即日起啦，即系依一刻已经可以登记啦。咁啊，到11月8号咁样啦，咁啊最多每人可以攞4张飞嘅，咁啊成功获取呢个免费入场券嘅人，咁当然就即系。唔好搞壞人哋啲儀器啦，即係你睇還睇。不過我估 佢俾得你睇嗰啲都應該係唔會搞壞 嘅。不過小白係咪一個幾好嘅親子活動？ 呢個肯定係啊！即係佢哋譬如小朋友有陣時會諗哇，刮幾多個風球啊，或者遇到嗰啲特別嘅叫做天氣警告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多疑問啊。咁啊啱啦，如果阿爸阿媽帶埋小朋友去嗰度咧，你知啦。你嗰個個識得答咩叫季候風咩？你叫啲小朋友直接去問佢哋、問啲高級科學主任，佢哋答係啦，仲可以話喎嗱，呢、這個高級科學主任爸爸係朋友嚟㗎，面上都透過 係啊。好，同大家睇埋天氣啊，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7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啦。咁啊，展望咧本週持續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啦。明日初時咧風勢會頗大一啲嘅。依家嚟講咧就強烈季候風。信号咧现正生效嘅，所以今日咧都比较大风，大家有机会啊着翻件风褛，咁啊褛一褛佢，唔好褛人啊，褛住自己身体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个月2号举行，金管局公布日程同防疫安排。参与者喺赴港前抵港3天医学监察期间，都要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可以选择乘搭专机嚟港或者进行隔离。直至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被视作安全，先至可以取消隔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网志说，会为访客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包括在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私人包间和他人共膳，和进入一些需要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等。他说峰会筹备工作正是有序和按部就班这样进行，由于反应踊跃，峰会将会延长一日，去到下个月3号。今年头三季，警方接获近1700宗电话骗案，按年升超过一倍，损失金额升至7亿2000多万元。同期网上情缘骗案按年跌5%，至近1176宗，近一半个案涉及投资成分，损失金额达5亿1200万元。有受害人去年年底接获声称假冒官员电话，对方能够讲出他的名字和身份证明文件资料，骗徒假扮内地公安、香港警方和内地检察官，并出示虚假委任证，要求受害人独自到酒店以视像方式接受盘问。他之后在对方提供的网址输入银行账户资料之后，被转走近60万元。 警方话，骗徒会采用心理战术，包括假扮执法人员、建立权威等，增加受害人心理负担。警方联同多间非政府机构制作遇骗支援小册子，即日起派发俾骗案报案人，俾佢哋了解协助调查期间要经历嘅程序，以及防骗资料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被到场的警员击毙。警方说，当地星期一朝早九点几接报，一名枪手在校园内开枪，到场之后见到大批学生逃生，并被告知枪手有一把长枪，警员之后同枪手搏火，并将枪手击毙。警方说，枪手大约20岁，遇害的包括一名女子和一名少女，伤者当中部分人是中枪，亦都有人被碎片击中。缅甸北部一场音乐会举行期间遇到空袭，据报至少50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晚，音乐会是由和缅甸军方有冲突的黑音独立军举办。目击者说，飞机在音乐会的上空投下3枚炸弹，引发大爆炸。事前亦都未有任何警告。军方阻止医护人员将伤者转到附近地区的医院。联合国驻缅甸代表对袭击事件深感关切，强调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过度并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澳洲、英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缅甸外交使团负责人亦表示，袭击凸显军政府对危机和不稳定的责任，以及他无视保护平民的义务。缅甸军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2，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8，人民币7.263，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9，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4点，升2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67美元，卖出1,654.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先讲翻九龙区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咁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啊。就系由于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影响，所以三线过海都有车龙。较早前青葵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即是丽景那里的交通意外在2分钟前就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就是青葵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对出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车龙就在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呢就车龙排返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圣佐治大厦。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 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992年，十位残疾女生夹粉开花店，插花就靠双手，照计坐轮椅都做到噶。 你学嘅时候唔会谂到有啲咩困难嘅，到我哋真系开咗个花店之后咧，我哋先至知道问题喺边度啊咁样。 呢间花店后来点呢？听社企花店夫妇档赖文香、罗俊毅娓娓道来。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疫情下的香港好需要凝聚力量重新出发。 香港电台一直全方位为市民提供紧贴时代的资讯。电视节目凝聚香港将会追踪香港疫情后的新常态。 包括回归25周年活动，了解同你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运作。 还有新科技、城市发展和大家各项关心的资讯。 港台电视32 星期一至五晚每晚九点钟同你携手凝聚香港。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做电台节目其实那个发挥空间是最大的，因为整个节目是你想的。 我会用好好玩好有意义来用 CIBS 或者做电台节目。 Definitely CIBS has been helping us to connect with the other communities and to let them know more about what our community is.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晨光第一线，今日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啊，早晨医生， 早晨好， 诶、哎，睇睇个症先，唔使睇症，预防胜于治疗啊， 冇错。 上集咧就医生同我哋讲咗一啲喷鼻式嘅流感针啦， 系 啊，咁啊流感疫苗啦，令到我哋都了解更多。好啦，今集咧实会有啲人有啲打针嘅迷思，就系关于流感针啦，特别系即系政府都倡议大家啊，可以叫做又打 Covid。嗰、那個針，跟住又打嗰、那個叫做流感嗰個針，咁佢好多人都 critics 啦、啊，哦得唔得噶？咁但係嗱呢方面咧，就好多醫學期刊同埋報告都出咗，咁醫生交俾你娓娓道來啦。嗯， 係啦，嗱得咧喺科學證據就係得， 嗯， 但係咧喺病人嘅心理咧就未必得， 嗯， 係因為已經拮咗啊一邊係痛啦。仲要再拮咁樣， 係有啲滑或者滑稽啲，打左手係咪左手流感，右手 Covid 針咁樣？ 呢啲我唔係好明啊！講真呢一句我唔係好明，因為如果你係左右不同打嘅咧，個反應只係嗰個局部喺嗰個針位嘅反應，乜嘢針都可以有反應噶嘛。咁譬如佢打完針係有發燒嘅，周身好骨痛嘅， 咁你点可能证明系左手嗰支啊，定系右手嗰支咧？ 系 根本就冇得证明。 系啦、啊，我哋就未必嘅，因为我哋打晒三针，跟住同埋要好似长者先可以做到呢个 combo hit 嘅效果。 系啦，系啦，系啊，即系希望多啲长者打。嗱、上次讲咧就系话喷鼻式咧两岁至到49岁啦，但系呢度呢啲咧就系传统嘅打针嗰啲咧，系已经系好细个啊，已经可以打。咁、打咧，譬如你喺8岁或以下咧。打流感针咧，第一次打嘅咧，只要打两针。 哦， 第一针之后嘅第4个礼拜以后咧，就打第二针。嗱、唔系话一定要打针，就系、是、一定要打，即系继续打针嘅。 系， 咁啊，发觉，譬如你打完第一针，小朋友5岁打完第一针之后好怕，第二针你话我不如喷鼻啊咁样， 又得唔得咧？系啦， 一样得嘅，系、 okay, 可以嘅、哦，即系可以，最紧要系4个星期之后。 嗯、 好啦，打流感针咧，系通常咧，我哋话如果你对系鸡蛋好严重嘅敏感，我哋系讲严重敏感，唔系话打完之后啊，些少皮肤痕啊。滴咁多身體嘅皮膚有啲紅紅地啦，呢啲好輕微嘅、 嗯， 但係好嚴重嘅敏感咧，嗱呢啲敏感咧對藥物嘅敏感，對疫苗嘅敏感咧，通常要睇突然間你個嘴唇腫曬、孖潤腸、條脷腫咧，嗱、令到你呼吸有困難 抽搐啊嗰啲就麻煩啲啦。 呢、這個或者有啲血壓好低啊，試過咧，呢啲係嚴重反應，普通嗰啲好少嘅咧。就唔使咁驚嘅， 係係係。 咁啊，當然，打流感針咧，佢係有效嘅，嚇、兩 A 兩 B。咁就當然，我哋點樣揀呢啲流感針咧？南半球一隻，北半球一隻，兩個係係、世衛嘅專家咧係估嘅。我成日講笑都話呢班世衛專家去到一二咧就坐埋傾下偈啊，好似賭馬咁啊！呢只啦，呢只 啊，係賭個 virus， 唔好用個賭字啦，即估計咧，估算個 virus， 估算啦，係 啦，係定還是估算個疫苗 work 唔 work 咧？ 係我諗而家係有大數據噶啦，而家啊有數據係準好多。咁就算咧，你係開出嚟唔係嗰兩 A 兩 B 咧， 係。 都有一樣有保護力嘅，所以就唔需要驚。打完之後咧，通常可能會有啲針口痛痛啊，或者有些少發燒啊咁諸如此類。咁所以小朋友千祈唔好係考試前測驗之前走去打啊、 哦！ 記住放假嗰排先去走去打。 呢、個第一個 regulation 啦，即係父母要留意啦。 有陣時唔知㗎、有陣時唔記得，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喺學校咧、就一齊打㗎。 哦， 嗰個學得咪打咯。点知你嗰度就要考试啊？咁同埋揾啲嘅揾 咁，可能学校方都有责任呢、這个。但系我估啲学校都好醒噶，佢都想学校整体成绩系好咧，所以想有机会都避开少少，会唔会 咧？我谂咧，学校有阵时好难控制，因为系卫生署。 哦，系 系嘛？咁卫生署唔会谂你呢班小学生，小二、小三考试测验。佢要走啊嘛，點走啊咁多嘢。 所以我哋做人 flexible 喎。如果我係校長，雖然我唔係啦，我褪遲啲個考試咯，咁又得啫。考試呢啲可以 flexible 啲啊，一兩個禮拜係嘛？ 但唔係咁容易。 我又唔係咁容易。 你唔係咁容易。我諗即係各間學校有各間學校規矩嘅時間表啊，呢、這個要小心嘅、好啊，咁啊，打完針之後通常都冇乜嘢嚇。咁啊，大人咧，譬如9岁以上咧，一年打一次，大概系10月到啊，咁打咧就差唔多噶啦，系嘛？如果你又太迟啦，去出年嘅5月到咧、就冇乜，即系个时间点解咧？系每年嘅8月尾9月咧，啲针就嚟到香港啦。咁、所以你话去到6月7月揾针打咧，系好困难。 时令嘢嚟嘅，好似我哋食大闸蟹蟹季咁样，系咪、医生？ 但系因为咧，没有药厂咧，就会做定全世界都够咁多流感针嘅，唔会嘅。 主要做少， 主要即系主要做少啲，情愿唔够买，就好过抌。系嘛？ 即係尤其我睇咧，而家啲藥廠都想做新冠疫苗啦， 係啊， 啊嗰啲揾到錢啊嗰啲， 而家又話第四嗰、那個係啦，睇下點樣研發啦。 我諗實會有， 係啊， 諗實會有嘅呢、這個。不過係世界係進步嘅，冇辦法，呢、這個應該嘅。即係好似流感針以前兩 A 一 B， 而家就兩 A 兩 B 啊。 就算咧，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講肺鏈。啊！肺炎 肺型鏈球菌， 肺型鏈球菌 ，Pneumococcal 十三，遲啲會有二十， 哦， 係有二十噶啦。我希望佢出年到啊，聽講話出年可能嚟，咁咧就十三又冇人打噶啦。 哇！醫生，你嗰啲 number 好複雜啊，我嗰啲 number 簡單啲啊，四個 digit 嘅啫。 你嗰啲好深啊，你嗰啲 你嗰啲你嗰啲好深，我嗰啲真係好恐怖嗰啲啦，真係 咁多年我都唔識噶， 真難搞。咁但係都好啊，即係透過呢個環節，大家又了解更多啦。 係啊， 醫生又講咗好多正確嘅資訊俾我哋聽。喂，其實有啲謬誤啊，或者依家係真係兩 A 兩 B， 好似考試咁樣，細路仔兩 A 一 B 渣啲，兩 A 兩 B 先係好喎。係 啊，冇錯， 口訣啦。咁 最緊要打， 係 最緊要打。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李嘉仁醫生，唔該曬。 特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 时钟的答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 天，当你再回首， 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 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 长夜也白昼，照亮我将自由，仍然会分。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每个人都总会试过喺好唔得闲嘅时候，有人问你：喂，得唔得闲啊？你就会答佢：我有啲更重要嘅事情做紧。咁到底呢一句回答嘅说话，英文又有冇啲乜嘢有趣又特别嘅方法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早知道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泪安妥，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尽是独个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话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泪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 刚才讲到，当有人想约你，不过你有好多嘢忙紧要做嘅时候，你可能都想諗一个方法去答佢。喂，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唔得闲呢，我有更加重要嘅事情做緊啊。英文有一句说话係咁样讲嘅。如果有人问你得唔得闲啊， Got a minute， 你就可以话啦， I've got a bigger fish to fry。I've got a bigger fish to fry. Bigger fish, 大家都知道是解大啲嘅鱼。而 fry, F-R-Y, 就是解炸啦。原来呢一句 bigger fish to fry, 意思就是解作一啲更加重要嘅大事件啊。下一次当有人问你 got a minute, 得唔得闲啊，你都可以话俾佢知手头上有大件事要做。I've got a bigger fish to fry. I've got a bigger fish to fry. 我唔系好得闲啊，不如迟啲再倾过啦。 正话讲开天文台嘅开放日，咁究竟天文台喺边度咧？你知唔知道 天文台本身 台 尖沙咀啊？头先话过啦， 系尖沙咀啊， 系啊系啊， 就天文台有天文台道嘅。咁天文台喺咪天文台道嗰度啊？ 天文台 天文台系俾天文台， 天文台道好似系楼嚟嘅。 通菜街有冇得卖通菜啊？啊，实情系点啊？ 我即话一路讲嘅时候，咦，系天文台有天文，诶，尖沙咀有天文台，亦都系天文台道。咁天文台喺咩？天文台道嗰度咧，我睇翻个地址，香港天文台咧嘅主要建筑物系位于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34号 A 号， 系。 咁坐落喺天文台山上面， 即系柏岭对面啦。简单嚟讲， 天文嗰度系天文台山上面。 天文台山， 旧称咧即系伊利近山啦，即系以前就叫做吓。咁原来咧系1883年已经起咗，139年。 哇！ 系啊，所以佢喺1984年嘅时候已经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咧列为香港法定古迹。 诶，咁头先欧话佢有 open day，就系呢个位置嗰、那个即系嗰呢个历史建筑物就系佢哋 open day 睇嗰个古迹啊。 除咗系啊，除咗睇嗰啲天文知识之外，睇佢 building 都抵睇啦。 系啊，打下卡啊咁样。其实入边咧就有好多仪器俾大家睇嘅。咁关于天文现象，当然唔系我哋几个人就识得 up 啦。咁所以咧就入去了解一下，或者咧记得啊要抢飞啊吓，即刻去登记，上翻网站嗰度嗱，免费嘅。咁啊呢啲娱乐或者参观咧，都系啲开心嘢嚟嘅。 咁天文台就喺嗰度啊。咁點解有條天文台道呢？咁原來天文台道呢就係位於香港九龍半島尖沙咀嘅街道嚟嘅。係 啊係啊， 1906年已經喺度㗎啦。咁點解叫做天文台道呢？ 道 因為佢係位於香港天文台總部嘅附近。所以就叫咗呢個名字。 佢唔係擺啲儀器啊，定係咩？所以 其實都唔係太近嘅。actually， 即係唔係近得好緊要啦。即係金馬倫道應該近啲啊！如果計 係咪以前嘅年代，即係仲未完全。 咁呢度邊度啊？誒，嗰度附近咧。 係啊， 邊度啊？ 因為以前冇咁多樓啊。冇咁多樓咧，啲人睇天文台道嘅話咧，其實直接望住天文台嘛。係 啊， 咁又話呢度邊度？直住天文台添，可能呢度咪天文台道咯。 所以有時呢啲名幾有趣啦。天文台唔係喺天文台道啊。咁仲話歐講咗通菜街，唔通有通菜賣咩？係 啊。 咁女人街有冇女人咧？ 有嘅， 唯一呢個可以核實嘅女人街真係有女人。 係冇條男人街。 係啊，真係。 哦，又系喎，系冇喎， 整翻条出嚟啊，睇下有冇机会啦。系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啦，本周大致都系天晴干燥，好正嘅一啲行山啊、做运动嘅一啲天气啦。不过咧，明日咧初时风势就会颇大一啲啦。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嘅。依家咧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9%啊。 事故清一场噶啦，不过咧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过港岛就比较多车，港岛西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嘅快线咧，亦都系因为受意外影响啦，而家多车嘅，龙尾去到福慧苑啊，薄扶林道中环近住蒲飞路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福慧苑。仲有就是九龙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港路德会旧主堂对开有意外，慢线受阻的，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堂对开慢线有意外，塞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过海就不是太塞车嘅啫，系铜锣湾跑马地线就较为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咧，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住单车馆。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港岛咧，呢、這、一个柴湾道西行线啊，近住西湾河，柴湾道西行去西湾河方向，近住亚公岩道一带咧就多车嘅，龙尾去到山翠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嗰段咧，现时交通都繁忙啊。至于九龙区方面啦，现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君汇港，至到南昌村嗰段咧就多车，仲有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都多车噶。新界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咧，福亨村一带都系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去到马场嗰段咧都系繁忙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行慢啲， 系啊，啲骨头开始脆啦。 成日都咁讲噶， 软骨就蚀晒。 咁其实我哋行得慢啲，系咪好啲啊？ 嗯，睇边区啊？ 嗯，咁佢睇边区咧？系咪睇边个人啊？ 中环即系俾人撞啦，行慢啲。 嗯， 即系老实讲，如果你话 系 啊，尖沙咀个速度啊冇中环咁快啦。跟住如果你话系啲譬如住宅区嘅咁样，例如乐富，你行得太快咧。又容易撞到人，因為那個步速真的慢一點，不同區份的速度都不一樣。 剛才我都說了快慢是相對的，如果以你們自己的準則來說，你們覺得自己行路是快還是慢？ 我是快的， 我都是快的， 都是快的， 偏快， 是，我都是偏快。 又是回到你之前說的，喂，行慢一點啦，行慢一點好像有一種養生的感覺。 是， 如果你們現在覺得自己行得快，点解唔尝试行慢啲咧？ 哦，赶时间咯，赶时间。 同埋咧，如果唔系净系话赶时间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只要系喺工作嘅时间入边啊，因为我哋工作未必净系喺电台，出边都有其他工作。 嗯， 我哋快啲完成咧，就快啲赚翻自己嘅时间，因为我好有呢个 concept 噶。 嗯， 你做完啲嘢做得爽手，做得快，咁你咪多啲自己嘅时间咯。之后你想慢嘅，我会慢噶， okay, okay. 之后的时间才会慢翻。 OK OK， 如果照你咁讲，我话俾大家听，如果行得快和慢对你哋嘅寿命有影响， 咁啊要听啦。 你哋肯唔肯改啊？ 肯， 即系行慢啲，长命啲啊！ 即系肯唔肯改？ 肯， 我未知啊，讲咗先啦。你哋肯唔肯改你自己嘅步速先？ 争几多年先？ 十五年， 哇！十五年咁多啊！ 十五年、哦哦， 所以正所谓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啊，已经说出咗即系重点来啦。钟哥交俾你讲。 咁呢个今次有一个研究咧，就嚟自英国莱斯特大学。咁佢呢个佢呢一个嘅基数咧都几大嘅。佢揾咗47万人， 系 平均52岁左右啦。咁佢就呢个研究做10年，究竟10年之后呢班人嘅寿命同呢一个步速嘅关系系乜嘢？ 喂，听到佢数据，佢个 base 咧，即系都几可信。47万人做咗十年，系 咯。咁啊，当然咧，即系呢十年里边都好多事发生咁样咧。咁佢就话啦，佢话如果当中走得快，即系行得快，唔系走得快啊，行得快嘅女性预期寿命咧会系86到87岁。 嗯， 行得快嘅男性咧预期寿命系85至86岁， 系 咁呢个行得快啊。咁、如果行得慢嘅又点样咧？你哋会觉得系长命啲啊，定还是冇咁长命？ 应该长命啲嘅，襟摆啲嘅，应该 行得慢得慢嗰啲啊， 好似机器咁啦，即系车都系。 系啊， 你试下行5万里，同你行哇打爆嘅行15万公里咁样。 呢个数据咧，可能同大家有啲落差， 系咪啊？ 都话原来行得慢嘅女性咧，预期寿命72岁，行得慢的男性预期寿命64岁，即是说行得快的和行得慢的，行得快的预计寿命是长一点，而且个差距是15年。 那我要 keep 行得快了， 即是政府都呼吁日行1万步，看来那1万步要行得快一点。 首先呢，他这个研究呢，他就说究竟因为行得快所以条命长一点，定还是因为你长命所以你行得快呢？佢冇一個因果關係喺度，佢純粹係一個數據嚟嘅， 即係佢冇話俾你睇係雞定雞蛋， 係啦，冇講嘅，因為佢未有一個真嘅科學數據，就係話呢兩者有一個好密切嘅關聯，只係有一個現象就係咁樣啦。 陳述咗個 data 俾你聽啫， 係陳述咗個 data 啫，就係咁樣啦。咁究竟兩者有咩關係？可能跟住要再做研究啦。 好， 咁就聽到呢個之後就好奇怪啦。喂，唔係，我而家大家都係話养生，我应该要慢噶嘛？咁点解慢反而会冇咁好咧？ 系咯系咯， 要快咧。咁我话首先咧就要即系啲人去分析，咁话行一个人行路咧，原来首先唔系一件简单嘅事。 哦， 因为行路咧要包括咗身体好多机能嘅配合，譬如你嘅心肺机能啦，肌肉啦，你嘅骨头啦，咁同埋你嘅脑嘅思维啦。好同佢平衡啊，好多嘢嘅配合，你先就可以行嘅。你越行得快，即系话你呢一啲所有嘅配合咧，要好精准，你先可以行得快噶嘛。 即系醒啲嗰啲老人家、啲长者、啲老友记咧，就行得快啲嘅。 系啦，又见到阿婆行得快。 就未必有古怪，佢身體好啫，只係反應係嘛？ 但係反應咗你身體好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行得快同一個壽命嘅長短又扯得上關係咧？林靜華都講咗，因為你行得你行得行路啊，本身已經要身體好多嘅機能去配合啦。咁所以如果當你行得快嘅時候，就配合得更精準啦。如果你行得快，裏邊當中出現咗乜嘢毛病，你就好快會知道。 哦， 咁你就会啊，原来、哦、啊，我啊个心跳得好交关喎、啊，咁你就会留意你个心脏。 例如你脚痛，你行得快，哦，好咁快脚痛，你即刻睇医生。 就会系啦， 你行得慢咧，因为太滋阴啊，行得，都唔知原来只脚会脚痛。 咁、原来哎，我啲关节会有问题、哦，咁你会留意关节嘅问题。咁、你好快咧就会从你行路嘅步幅里边，你会睇得翻自己究竟你嘅身体机能边度有问题。而好快你就要揾一个去处理嘅、 哦。其实都啱，我觉得呢、這个即係第一嗰、那个研究就用数字去整合啦、我想用对齐其实。即係用数字去整合出嚟啦、即係几多岁就长命啲行得快嗰啲咁样。嗱嗰啲都系啲 set 嘅嘢。不过钟哥头先讲过啦，啊喂你真系行得急啲，喂原来你气喘嘅，你咪知道自己、可能心肺功能 知道自己 要改善啦，咁、样系咪啊？ 所以我最近我成日都讲，喂我而家真系上两级楼梯我都喘气，咁我就知道，哎原来可能我心会跳得快，哦即系我运动唔够啦，即系我心肺功能唔好啦，咁我就会成日觉得我应该要锻炼翻我嘅心肺功能，咁你就令到而家开始弱嘅心肺功能，你要去改善咯，咁、你就会知道。你身體裏面有乜嘢地方，你係需要留意啦。 哦，我更加有興趣咧。嗱，佢呢個報告佢都做咗十年啦，咁啊揾52歲嘅界別嘅、其實我有興趣睇下佢即係用整合啦，整合一下一啲喺玩馬拉松長跑嘅選手。嗰、那個壽命同佢哋呢一個即係叫行得快嗰、那個嗰、微妙嘅關係， 唔、好意思，呢度未有啊，咪冇做到呢一個， 我都呼籲佢做啊，我好想知嗰個結果到底佢可以做點啊？ 有啲跑手係90多歲都仲跑緊啊，80多歲都仲跑緊。 照道理嚟講，譬如馬拉松選手，佢哋更加快就知道佢哋個身體係咪有問題定係點？因為我哋行得快，我哋可能行10分鐘，我哋都知啊。咁如果佢哋嘅話，就可能即係啱啱起步冇幾耐，佢哋已經壓略到都有問題。 不過呢個都係快同慢咧。我成日我睇完呢個報告之後，即係顛覆咗我嘅諗法。成日話行慢啲，即係自由啲、滋陰啊嘛，會好啲。但係而家唔係喎，你行快啲反而會好啲。 咁你諗住點樣調整自己嘅步伐咧，鍾哥？ 冇，其實我本身都行得快嘅，我只係 再快啲啊， 唔係我只係而家冇能力行得快啊，因為呢個都講咗個調查。 呢個咪一個壓力嚟嘅咯，即係佢話俾你聽，哎，鍾哥，你而家行慢咗啦。你需要做一啲身體上嘅調整，去到令到你可以行得翻快。 因為佢裏邊都講咗，佢話其實咧，即係30歲之後咧，其實你好多機能你都會開始倒退嘅嘛。譬如你個肌肉含量會開始越嚟越少啦，你嘅關節因為你即係喐動咗咁多年，點都會有啲磨損啦。咁、或者你嘅心肺功能開始，你之前僆仔嘅時候，哇！你通山走都冇事，但你年紀大咧，可能就會開始都用得耐啦。咁你好多嘢都會不斷向後褪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冇得去逼嘅，但係你可以做嘅就係令到佢嘅叫做倒退嘅速度 減慢， 咪減慢咯。同埋或者叫做盡量強化佢，等佢唔好咁容易出毛病咯。咁呢啲你冇得改，即係人老咗就係老咗噶嘛。但係令到佢唔好咁容易壞啫。 我幫你諗下啦，同小白去行下山， 係啊， 都要 要即刻做 即刻去啦。 有冇裝備先？ 唔使啦，小白有嘛？ 係咩？你都要添下啲新裝備啊！ 有冇谂过边一种嘅球类活动嘅速度系最快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球类活动嘅。我哋今日讲下棒球先。棒球当中最快嘅健力士世界纪录系由纽约洋基队嘅投手叫做 Chapman 佢保持住噶。佢喺2010年投出时速 169.14 公里嘅投球。不过亦都有研究指出啊 ，Nolan Ryan 佢喺1974年投出时速 162.2 公里咧，先至系史上最快嘅投球。因为当其时记录速度嘅方法同而家不一样。透过科学计算，至到而家嘅记录方法一致之后咧，话到 Nolan Ryan 嘅球速嘅投球嘅时候，曾经高达174.6公里。好啦，至于击球方面啦。最快的纪录又是纽约洋基队啊！一位球手 Stanton 佢喺2015年打出的时间，即系击球的速度去到199.4公里，真的很快啊！佢亦都保持住 最快打出全垒打的速度的。咁啊，当其时喺2018年做出了时速 195.9 公里的全垒打，厉害厉害！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小白白元浩。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9:25，洪家豪的还原泪。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早上的时间啦，咁啊，揾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先。早晨啊，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的节目啊，等你介绍下，有咩好睇？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7:30有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上个礼拜咧，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已经请嚟咗嘉宾啊，傅家俊啊 ，Marco 啊， 系啊， 即系分享下咧，佢打字都够叻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点样维持平静嘅心态去比赛？咁啊，上一个礼拜佢讲完咗啦，咁啊，今个礼拜继续倾偈。咁啊，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啊 ，Marco 咧。 之前咧，幾年前咧，佢左右兩邊眼都出現飛蚊情況。 記得，嗯， 係啦，咁啊有呢個眼疾影響，搞到佢好長一段時間都冇比賽噶嘛。咁啊剛剛復出啦，咁啊有好好成績啦。咁啊今晚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到底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同埋克服呢個困難嘅。咁啊一齊聽一下佢當時嘅心境係點樣啦 嚇。好啊，要睇啊，點樣可以喺自己遇到挑戰嘅時候咧，就調整翻自己？呢、這個真係、即係哲學嚟嘅，要睇一睇啊。 冇錯啊！咁啊，聽完啊 Marco 點樣分享之後咧，咁啊，直落去到八點鐘有醫生遠你。咁啊，醫生遠你咧，逢禮拜二咧都會有醫學人環節。咁啊，今集咧就好特別，就唔係講人嘅，講一個職能嘅。咁啊，係講咩咧？就叫做醫務社工呢個角色。咁啊，醫護團隊裏面咧有其中一個崗位叫做醫務社工啊。佢哋咧就好似一盞指路明燈咁樣啊，就係當嗰啲病人同埋家屬喺彷徨無助嘅時候咧，就俾啲支援佢哋，俾一啲尋找嘅方向佢哋。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嚟其中一位醫務社工啊，蔡珊珊。咁啊，佢訪問下佢點解立志做呢一個醫務社工啦。咁同埋咧，佢多年嚟都陪伴咗好多病人咧，同埋家庭走過啲漫漫長夜嘅。咁佢當中有啲咩難忘經歷咧？佢今集會同大家一一道來嘅。 哎呀，呢啲故事咧都好睇到感動啊！我自己係啊，即係眼泛淚光咁望住，知道社會上有好多人嗰個嘅付出咧，對大家嘅影響都非常之深遠啊！ 冇錯啊，特別係真係有經歷過嘅大家嗰啲。是啦，有又系过来人，大家就更加明白啦。 嗯，好，咁啊，十一点半嘅时间啦，无极行啊，去边呢？ 是啦，咁呢个纪录片无极行今集真系好猛料喎。咁啊，主持人啦，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咧，今次佢揾嚟丛林专家、爬艇嘅历险家一起去爬一条叫做鬼河嘅地方。咁、鬼河系啦，点解叫鬼河呢？首先，鬼河喺苏里南嘅美洲苏里南，咁系全球最大嘅原始丛林嚟嘅。佢原始到点样呢？嗰条鬼河冇名嘅，所以叫鬼河。咁咧好多好多地方咧，其实地图上面都系未解锁嘅，大家唔知系点样嘅。所以佢今集咧，佢点样嘅咧，话俾大家听。佢首先搭直升机落到去鬼河嘅起点，跟住开始爬艇。咁啊，当中当然好多波折噶。 有冇食人鱼噶？好鬼惊。 就系冇人知嘅，因为冇人去过。咁嗰条鬼河最劲系乜咧？主持人佢哋咧，最后揾到一个超级巨大嘅瀑布。嗰个瀑布咧，原来真系冇人发现过嘅。是蘇里南最大的瀑布之一，咁佢哋就為地圖咧，真係開咗一個解咗個鎖啦，新增咗一個景點就係大瀑布，咁大家一齊今晚睇下佢哋嗰個旅程，同埋睇下佢哋發現咯。 咁要睇、因為佢睇影咗出嚟係一個人類啱啱第一次新發現嘅大瀑布， 冇錯啊， 係啊，同埋睇佢爬艇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巨蟒蛇？你知睇嗰啲恐怖片啊？ 我都唔知道有啲乜嘢， 有啲巨蟒蛇啊，食人仓啊，古灵精怪大鳄鱼啊，原来喺河入边嘅，嗰啲位咧，我睇到咧，其实我都好惊啊。 冇错， 今日夜晚咧，有人帮我代我爬呢一个嘅路线，非常好啊。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就小白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先。 而家小朋友咧都已经习惯晒戴口罩，好叻啊！出街之前都问我个口罩咧咁啊。 咁戴多一两个咧，小白我又想问一下，即系 备用咯。因为小朋友好容易一扯嘅时候咧，就连埋嗰条橡筋都断埋。 但有冇话要买啲咩公仔氹佢哋咁样噶？ 我有阵时有啦，有阵时都冇。 系有阵时都要翻啲卡通人物咁样。 啱啊啱啊！早上嘅9:29啊，出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而家先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嘅初稿已经初步完成，而家正系透过焦点小组嘅形式，同埋学界同不同嘅持份者商讨，聆听佢哋嘅意见之后再作微调。预计今年底前推出有关指引，具体说明一个适当同适合嘅教师应该具备乜嘢专业能力同个人品格操守。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嘅时候话，如果教师违反指引，初犯同轻微 個案，一般會給予口頭或者書面警告，最嚴重個案可能會被取消教師註冊資格。由書面警告到取消註冊資格之間，可以有其他的處理方法。蔡若蓮又說，被取消註冊的教師如果經過進修或者提出實質證據證明教育專業能力已經有改善，當局的專責小組會審視是不是可以讓有關教師重新註冊，但如果涉及品格和道德操守的問題，就比較難以證明怎樣改進。他舉例說，三年時間有足夠的時間讓教師改進專業能力，而又不會離開前線教學太長時間。中大公布新校徽之后引起外界争议，校董会今日将会讨论有关校徽的事宜。中大校董之一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今次更换校徽一事缺乏咨询，批评是闭门造车，亦都反映管理混乱。刘国芬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对中大更换校徽事件感到愕然，说事前未有讨论，又说今次花了一笔钱，现在又可能不再用新校徽，究竟应该由哪个负责都需要交代。刘国芬强调，对设计的看法各人是不同，但是事件的焦点是当中的程序，如果不但是事件是的焦点是当中的程序，不是如果设计得漂亮就可以过骨，是不是就不用咨询持份者，应该要在校董会作讨论。本身亦都是中大校友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事件对中大造成伤害。美国政府起诉13名涉嫌为北京间谍机构工作的中国公民，说他们在美国骚扰持不同政见人士，企图干预对一间国际电信公司的起诉，以及冒充学者在美国招揽特工。虽然法庭文件未点名涉案的国际电信公司，但有熟悉调查的人士说，疑犯是试图干预对华为的起诉。他们被指向线人支付$61,000，换取有关司法部调查的机密信息。司法部长加兰说，这些案件表明中国试图干涉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美国的司法系统。司法部不会容忍外国势力企图破坏美国民主所依据的法治。中国外交部曾经说，所谓中方实施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方没必要亦都不会从事所谓的干预活动。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先后和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电话。俄罗斯国防部说，期间讨论到乌克兰可能使用安装弹的问题。英国国防部表示，拉达金在通话中否认俄方关于乌克兰计划采取行动升级冲突的指控，两人同意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管理误判风险，并促进局势降温的重要性。美国军方说，米利和格拉西莫夫讨论了几个与安全相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近日和几个北约国家的防长通电话，指控基辅计划使用安装弹再嫁祸俄罗斯。英美法驳斥有关的指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基辅使用安装弹的威胁存在，西方信不信是他们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5%，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16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2点，跌11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01.8跌4.4，美团115.5跌5.1，阿里巴巴61.25跌3毫，盈富基金15.74跌8仙，友邦保险58.65系跌1.1，港交所226.4跌1.8，恒生中国企业51.42跌3毫，中国平安32.65跌1毫，京东集团141.8冇起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8.97，瑞士法郎0.999，加元1.37，人民幣7.294，英鎊對美元1.131，歐元對美元0.989，澳元對美元0.6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27216點，升242點，港金報15480蚊，升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49.67美元，卖出1649点，啱啱转咗系165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啱啱收到嘅港岛湾仔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多车啦，咁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嘅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较早前咧，港岛西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头先有少少塞啦，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而九龙咧大埔道去旺角近住路德会旧主堂对开嘅慢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之前都系比较塞车嘅，而家因为意外事故清咗场啦，所以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嘅。大埔道近住路德会旧主堂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嘅，去旺角方向。咁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头先提过啦，告士打道因为东行线咧有意外啊，喺湾仔运动场对开，咁所以跑马地北角线就较为多车嘅。去过海嘅话咧，龙尾就喺马斯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畅顺噶。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啲，龙尾近住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喺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稍为繁忙少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喺欣怡花园嘅去观塘方向。咁啊，港岛路面咧就提下大家啦，铜锣湾嘅礼顿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噶，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而南区嘅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咧，现时较为多车。九龙啦，现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都仲系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就净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啲啦，去九龙方向不过都冇乜龙尾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城门隧道公路落车，预警申请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斌臣，不要以为我只懂得讲音乐，两性关系都难不到我的，话晒我都是人夫嘛，最少都是一个人心目中的男神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斌臣、 小亮、 Nami、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有咁尽，用咁尽。在我成长的年代，物质生活不是那么丰富，任何物资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尤其重要，就算一件衫着到穿晒窿，只要可以补得返都不会抌。大部分家庭讲得最多的说话就是用得不好晒，所有物品都会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用无可用，整无可整，就会尝试改变用途，都不会抛弃。不会有用完即弃的物品，因为就算用完都不会抌。所以在环保这两个字未出现之前，我们已经很懂得废物利用，当时完全没有源头减废的概念。不是我们是大嘥鬼，是因为任何东西在我们眼中都不是废物。这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想抌，可以说是环保的先驱。睇翻而家年代成长嘅朋友，身边物品有少少嗨花碰撞就话唔要，坏咗唔会谂住修理，即刻换新嘅。而家听得最多嘅说话就系、是、整仲贵过买新嘅。从经济学角度去睇，梗系换啦。又系嘅，以前整系平过换，而家换系平过整，究竟系世界变咗？还是条数计错咗呢？早两日行经一条街，见到一位伯伯喺一间专卖二手杂货嘅蚊型铺头，小心翼翼拣紧一只手表。我见佢全神贯注望紧，老板又好专心同佢倾紧，不其然吸引咗我嘅目光。听到老板话啦。你隻手錶整到冇得再整，先嚟搵我买另外一隻，好心你买隻新㗎啦，做你生意真係难。伯伯话啦，整得返梗係整啦，就算买隻新嘅，戴上手已经变咗二手，有乜所谓，物尽其用啊。听到呢四个字，我又陷入沉思。呢一刻嘅沉思唔係因为我諗起啲乜嘢，而是因为唔记得咗原来有呢四个字，我要花啲时间先醒返起，原来有物尽其用。当物质可以随手可得，实用品变成潮流用品，潮流一过几实用都要换。举个例子，以前家用电话十年都唔会换一次，而家嘅智能电话每一年就会重新包装出一次。明知佢分别唔系好大，但系只要佢嘅型号改变，好多人就会觉得需要换过。以前会话啦，整得就整，而家会话唔通用到唔用得先换咩？系年代变咗，还是我哋对物件嘅用法变咗？不过现今世代。物尽其用仍然存在，不过不是物件的意思，是人物人的意思。很多人会在工作中有那么尽，被人用那么尽，物尽其用 只是在不同的范畴出现。你是用到人好尽那个，还是是被人用到好尽那个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寻找一晚的爱抱，当我千里归家，已留下来伴着你活。 就算极刺激，就算极刺激， 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可以请我古板，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苦，如今很需要真有伴。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 就算自己亦欠压抑。 明知假使放宽，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 潮流起，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起，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潮流兴，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兴，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潮流兴， 多花款，随便偷欢。 潮流兴，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饮食淘鉴啊，上个星期讲咗几只咧，就系嗰啲法国料理。 系啊， 好食好食。 你有冇发觉我最近做嘢少咗啊？因为法国嘢啊， 法国嗰啲 我食饭时间多咗啊， 嗰啲氛围啊， 系啊，一个餐咧要食几个钟咁样， 系啊，你慢慢 dip 啊，然后又系嗰啲个碟好大，跟住个餸咧又少少咁样， 系啊， 其实我成日我都有少少印象或者我自己感觉啦，自己啦，我会觉得其实好多时点解佢哋会唔需要太多嘅饭餸喺度咧，因为 因为你即系太多享受啊， 嗯， 太多享受嘅时候，你一路食一路倾偈啦，你知佢哋中意饮下嘢啊咁样，咁啊变咗你食饭嘅过程咧。其實食得耐咧，個人嗰個食飯嘅意欲其實亦都開始減低。 嗯， 咁減低咗，你變相其實都唔使話我哋咁樣爬飯嗰種感覺啊嘛。咁啊食飯，我覺得減肥其實如果食法國餐都幾好啊。 系又系， 系啊！其实个质即系个量啊，其实 系 好少噶。 唔系，我啱想讲，唔系净系个时间慢， 系啊， 系 啊， 佢个 量都唔系好多噶嘛。 少 你见我上个星期介绍过嗰啲，其实都系教大家用啲好细嘅碟仔啊，或者匙羹去装住啲餸啊，装住啲法国菜啊、牛油果嗰啲咁样。咁你摆咗入边嘅时候，你食完之后，跟住你又倾下偈啊。飲杯嘢啊，其實飲嘢仲多。如果佢會肥，都係可能因為你飲品方面咧個卡路里高。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應該會係幾減到肥。係啦，好啦，但係今日咧有啲唔同啦。今日我哋要增肥。增肥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喺我哋嘅餸菜上面咧，今日揾咗一味餸鹹蛋蝦仁炒飯，完全同上個星期不一樣。 即係鹹蛋 係 咁卡路里啦。 係啊。 蝦仁 OK， 蝦仁都 OK， 蝦仁 OK， 但一退到炒飯咧，喂，呢樣嘢可大可小喎。 不過我咧都好好噶啦，我已經選擇咗橄欖油 嘅，哦， 即係叫肥嘅有個譜，但係都唔，其實係都溝高卡路里嘅， 相對地健康啲咧。 係啦，但係鹹蛋蝦仁炒飯要整得好食嘅話咧，我發覺唔係話好多人會喺屋企整鹹蛋蝦仁炒飯，多數咧都係出街嗌先至會嗌呢一類型嘅炒飯嘅。 點解咧？ 可能佢哋會覺得工序太多啦，咁亦都麻煩，咁同埋炒出嚟又覺得出面鑊氣重啲。 呢個係嘅， 係啦，咁啊會食得好食啲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咧，其實要炒得好食咧，鑊氣當然係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啦。但係因為都有啲方法可以避到大家冇嗰個大排檔嗰個鑊氣嗰個問題，其實亦都OK 嘅，一少少巧妙位就得㗎啦。好，今次我哋先準備兩碗嘅白飯咁啊煲咗啦。如果你醒目嘅就隔夜飯啦咁樣。 但呢個唔一定㗎嘛，即係有啲就話。一定用隔夜饭，即如果要做炒饭，隔夜饭就好炒啲， 系好炒 啲。有啲就话唔一定嘅，你新鲜煮出嚟嘅煲出嚟都可以炒， 系啦，都可以炒嘅。咁但系炒嘅过程入边咧，就啲饭就容易黐埋一嚿嚿，系啊，黏啲咁样。好啦，咁先准备两碗嘅白饭啦，咁然后亦都准备两粒嘅鸡蛋。咁啊，白饭准备咗喺度咧，你攞两只鸡蛋就咁打落啲饭嗰度，就咁打落啲饭嗰度啫。捞捞捞捞捞， 即系唔使话隔开咩蛋黄啊、蛋白嗰啲就唔需要隔， 唔使啊，就咁喺个饭上面打蛋，两只打咗落去啦。好啦，跟住你就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捞到啲饭你想象得到金黄色嘅，不过咧就非常黏嘅，因为佢有啲蛋黄喺度啦，蛋黄蛋浆咁样。好啦，然后你就准备呢一个嘅虾啦。虾咧，我自己就中意喺街市买嗰啲新鲜嘅虾，其实冰鲜嘅都 OK 嘅。如果冰鲜嘅就可以选择啲大只啲，总之我要大头嘅大头虾咁样去到炒咧，先至会够香。点解咧？因为我第一个步骤就已经要将个虾头咧就攞出嚟先。咁净系个虾头咧就喺个 pan 上边啦。你见我都系用 pan， 唔需要用镬 嘅， 系啦 ，pan 电磁炉嗰啲都 OK。咁啊落少少橄榄油啦，跟住就将啲虾头抌落去，就煎。 哦，咁已经好香噶。 系啊。其实呢个过程咧，你已经一路系咁 feel 到嗰个虾头带出嗰个嘅香气， 系 系啦，善用虾头咧就可以整出好靓嘅一啲虾油啊。好啦，咁整完虾油之后咧，跟住嗰个步骤咧，你就可以将嗰、那个咸蛋咧就放入去嗰个 pan 上边。咁放入咸蛋黄放入 pan 嗰度咧，就不断连埋头先嗰啲橄榄油加埋虾头嗰啲精华咧，就再捞，咁一路捞嘅时候咧。慢火啦，唔使太大火。慢火咧就一路搞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咧，嗰、那个咸蛋同嗰个虾头嗰个油咧，就可以慢慢就煮成类似有啲好似泡沫咁样嘅，卜卜卜卜卜咁样嘅。咁煮到咁上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好香啦。你就将嗰个汁咧就攞翻上嚟，跟住咧就可以备用。好啦，然后当你备用嘅时候咧，你就跟住个步骤，你就要攞翻头先咪嗰个饭嘅，个饭喺度咧就将个饭咧就抌落去个 pan 嗰度，炒到开头慢慢變緊熟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可以再將嗰個汁咧就放 埋落去， 放落去係啦。咁當然啦，嗰、那個嘅蝦肉咧，其實我自己都中意咧，就係喺個炒飯嘅時候咧就過程一次過炒埋嘅。跟住你就再放埋嗰個嘅汁入去，跟住就上碟嘅時候咧，就先將嗰個嘅飯咧已經變咗超級金黃色嘅。就擺喺個碗上面先，就整到好似拱形咁樣，有座山咁樣。然後咧就攞嗰啲蝦咧。就排，然後個蝦頭咧就喺側邊拌住碟嘅話咧，咁呢個咧非常之香啊！呢個係我自己其中一個我非常中意食嘅餸菜嚟噶。咁大家如果今日啦星期一嘅時候口淡淡， 不妨夜晚自己炒个饭。 呢啲、啊、天气啱、 啊。系啊，非常正啊！咁、嗯、希望大家今日夜晚食得开心啦。 我的享乐时代。 咁可能有啲听众都知啊，就系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计划等等啦，喺下山三百字， 有咩讲清楚啲？你唔好望住佢讲啊， 简 背出嚟， 背出嚟得 唔背唔到啊？背唔到呢、這个嗱，总之嚟讲咧，就系佢哋有啲好有权威嗰啲咧，咁佢哋就地理嘅方面嘅权威啊，咁你就话到收到181份咧，嚟自56个国家地区嘅，咁佢哋啲专家咧亦都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度评估咧，咁想讲咩咧？就系、是香港啊，西贡。个万源水库嗰边咧，其实即系个地质公园咧，亦都入围咗呢个国际地质遗产， 系好型嘅。 系啊，嗱，我而家再揭翻第二个网站咧，就喺政府新闻网嗰度咧，咁啊见到渔护处都有个公告，咁就话到啊，厉害啊！喺呢一个呢个地方啦，即系六角形火山岩柱列入咧就入选为呢个首百个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产地。系啦，咁又系好複雜咯，啲地理啲字我唔講啦。 總之， 咁但 係啦， 總之就好勁。咁亦都咧係同美國打谷嗰啲咧，就我哋成日哇打谷好犀利啊咁樣。其實我哋香港呢個咧同人哋係齊名嘅，係啦，我哋西貢嘅地方都已經係齊名。咁而且咧，我哋去嘅時候咧，打谷咧其實都要因為地方大啊嘛。都幾耐先至去得到嘅。 香港都有個港版大峽谷喺波羅山， 波羅屯門嗰邊， 屯門嗰度幾靚啊！影出嚟啲相真係。 係 啊，如果你想揾啲 shot 扮去美國， 都可以喺嗰度。 我度 OK 㗎。 可以扮咩？嗰、那個叫咩？James Franco 啊，詹士法蘭高啊，1-2-7小時 喺 嗰度 拍曬成套戲都得。 係啊， 係啊。 以為喺美 國，其實嚟香港拍咪得， 鋸斷自己隻手喺嗰度拍一次咁樣求生紀錄片。 我成日話咧，即係你揾一啲景去拍咧，即係香港啊，拍到好靚。其實唔難嘅，但係就真係要花時間去就真嘅。 係係嘅，咁如果你話喺西貢萬源水庫嗰一帶就已經可以去到咧，其實都幾值得去。譬如享樂時代同大家講下，咁佢入邊咧除咗係有咁多譬如六角柱之外，因為其實嗰啲係講緊係萬幾年前啦，好耐以前其實香港都曾經咧有火山爆發過嘅，咁啊有火山爆發過形成咗唔同特別嘅地理環境啦，咁啊亦都曾經喺嗰度嘅岩石咧判斷出原來香港以前曾經亦都發生。经过咧系地震，所以啲岩石嘅结构咧，亦都可以喺当中睇到啲端倪。咁同埋咧咁大型，同埋入边嘅叫做化学成分咧，系呢一种嘅话咧，其实喺世界嚟讲非常之独有。咁啊，除咗系睇石之外啦，咁你譬如喺万源水库东坝，亦都有好多嗰啲叫做必游嘅景点嘅，例如系嗰啲咩海蚀洞啊，即系你佢已经政府好嘅。搭咗條橋，行人路嚟嘅，起得好靚嘅，跟住你就可以睇下，哇！原來個洞咧就係咁樣泄發嘅咁樣，有好多咧，其實政府亦都係即係做到惠民於利啦，咁啊變咗大家可以咧就可以用一個好安全同埋舒服嘅環境去睇到好多咧呢類型嘅咁樣嘅遺跡同埋地質面貌。 係咁啊 ，plan 下啦，禮拜六日睇下有冇啲好去處，就去下呢啲香港地質公園嗰度啦，遊覽下啦，都係正嘅。 咁如果你話係啊，想有啲專家去嘅，佢坊間都應該有唔少有辦 tour 嘅呢啲咁出名。嘅地方吓，咁啊，大家 mark 实个时间，自己 plan 下行程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世界线。 我是梁咏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